构成危险，表明今年无法以任何方式支持特朗普，将会投票支持拜登。特朗普随即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鲍威尔顽固，要为美国卷入波斯湾战争负责。欧洲多国继续有民众上街反对种族歧视和警暴。在英国伦敦，示威者连续第二日在美国大使馆附近聚集，部分人之后游行至国会广场和唐宁街首相府附近，有人之后向警员扔玻璃樽，警员随即驱散行动。首相约翰逊说，民众有权和平抗议，但之后出现的情况已经违背示威原意，强调会追究支持者的责任。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日早上多处地区录得约2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荃湾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的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和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在上午9:5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5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36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2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0.2跌4蚊，汇丰控股40.75升2.5，盈富基金25.26升1.2，美团点评159.2升2，小米集团13.3升2.8，中国平安82.3升9.5，阿里巴巴212.4升2，友邦保险72.35升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841，瑞士法郎8.054，澳元5.404。加元5.71，新西兰元5.053，欧元8.7532，每百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44。日经平均指数报23,045点，升181点。港金现价报15,59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18美元，卖出1,68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虹道。咁另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站啦，快线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清理咗大约都系5分钟，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吸水门大桥出口。咁重复多次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啦，多车相撞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吸水门大桥嘅出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就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接近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年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哇，好多嘢喺我哋嗰个天气报告度啊。 系啊， 读下先啊，嗱，好嘛。 而家气温咧有29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1点钟。 另外仲有一个叫做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因为咧荃湾区同埋大埔区嘅雨势咧就特别大啊，所以今日咧9:55嘅时候咧就话啦，过去一小时啊，佢哋啊呢两个区域啊录得啊大约系70毫米嘅雨量，有机会出现严重水浸，但系要留意住啊！ 我见证住佢呢个局部地区大骤雨呢个情况， 因为你喺荃湾区嗰边嚟， 因为我喺荃湾嗰度嚟咧就冚冚声咧，即系我哋如果咧用嗰个水拨嘅频率咧，佢系达到咧即系抽筋嗰个地步， 嘟嘟嘟嘟嘟嘟嘟， 但系咧佢真系话都冇咁准嘅，一总之过完美孚桥咁上下咧，所谓进入九龙交界咧，或者好似出醒咁样咧，进入九龙交界 有冇攞 即刻咧嗰个本来嘟 是由三级变一级啦， 系啊，真系， 即系连二都唔需要啦。 系啊，即系本来你出场嘅，突然间变咗阿宇出场啦，已经 系啊。我头先都有打电话咧，见到呢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嘅时候咧，都打个电话咧喺大埔嘅阿永安， 系啦， 佢都同我做咗个现场报道， 佢讲啊。 哇！大埔真系好大雨啊，我未落到楼啊，落唔到楼去揾 Molly 啊，咁 样。你一个荃湾代表一个大埔代表， 系啊，正所谓风大雨大雾大啊， 系啊，大埔都大雨啊，咁样啊， 系啊。 但我估如果要讲呢个 weekend 嘅话咧，即系除咗咧即系雨势好大之外，嗰啲行雷闪电夜晚黑咧，即系准备去劈你嗰个地步咧。我連續兩晚都瞓得好差。 我想問呢幾日你有冇即係 我有出去啊？ 哦，係啊， 我出去、啊， 我就冇出去啊。咁所以都叫喺屋企安全咯、啊。 我兩日都有出去即係嗰啲廣州新界咁樣咯、 啊。咁樣遇到路面水浸嗰啲情況係咪嚴重塞車啊？ 我手車啫，有咩問題先得㗎？ 都唔關你事咁，路面水浸。 你唔係關心我安全咩？純粹關心塞車 你 有事 嘅話，點會有個人有安全問題啫？咁樣。 我唔係啊，今朝你聽唔到話喺嗰個北大嶼山咧，即係機場。方向啊，近住欣澳嗰度咧，连环相撞啊，有车辆、 哦哦， 都有机噶， 有啊， 所有全部都慢晒， 隧道全部水浸啊，阴公、啊。 我见到咧，譬如大埔咧，就有几条嘅行人隧道啊，哇，即系见到嗰啲水咧，你行唔到人噶，有啲咧，譬如观塘开源道嗰头咧，亦都有一啲嘅行车嘅道路咧，哇，即系佢污咗落去咁样噶嘛，哇，即系一半。叫封路佢哋。 其實幾年前，即係其實唔使幾年前啊，每逢大雨嘅時候或者颱風咧，嗰條隧道咧必浸噶。但係到今天都依然係咁樣嘅喎、 哦。你 keep 到 講得好啊， 係啊， 十年不變，通常喺呢啲地方體現 嘅。嗰條隧道唔止，哎呀，即係咁講啦，即係你嚴重去影響跟住嗰個觀塘道咧，係好多車來車往。嗰條隧道愛嚟舒緩噶嘛。 唔係啊，有一日如果呢啲情況改善咗咧、 啊， 可能你會唔慣嘅。 系啊， 你会突然间哦，点解嗰度 咁我宁愿拣唔惯咁样， 系啊， 我重新适应过，我嘅适应能力几高。 如果啲渠道咧可能搞唔清咧，可唔可以咧即系有个即系升降板咧，即系去水位咪成日话去到咧成架车咁高嘅。 其实不如解决咗嗰个去水问题咪得咯， 可 唔可以简单啲啊？ 但系咁多年咧，嗰啲咩新界北。特別水浸嗰啲都係咁㗎， 係啊，可能啲工程難搞，可能咪就係加個升降台，等佢連接翻咧，即係過咗個水位，你下低咪水浸咯，你上面仲可以 升降台， 係啊，即係升起跟住啲路咪可以， 佢唔係平路嚟㗎喎，佢弧㗎喎， 係啊，我知道。 你做咩要咁認真去研究佢嘅提議啊？ 咁又係喎， 你老友 嚟嘅，你傻仔嚟㗎？ 不如我提議話喂，整架潛水艇啦，既然係咁，同埋你有冇發覺咧？永遠都係唔係冇咁樣嬲，我哋又唔係工程嘅專家。 我覺得唔 work 啫，咁樣 升降台，但係你唔發覺咩？真係喎，嗰啲通常缺點咧，好耐都改唔到嘅。 係，但係嗰啲咩例子啊？咁 唔係你都話啦，譬如 啲西貢啊、新界，哇！嗰啲水浸咧，淨你見到咧山洪暴發咁樣衝入屋。我見到琴日睇新聞咧，見到咧，哇！有一個花圃，正做花嘅。佢話真係全部浸曬所有泥啊！ 衝入個鋪頭入邊， 係啊！ 呢個其實我覺得咧都係一個好問題嚟嘅。 係， 我哋其實真可以問我哋啲街坊咧，我啲聽眾咧，有冇一啲咧可能係 由你出世或者你懂事开始咧，你已经见到嘅嗰啲所谓嘅 唔好嘢 嗰啲咩现象，譬如咧嗱。我唔知道上環海美街咧，其實呢幾年改善咗未？ 係 因為之前 改善咗啦， 係咪啊？係 啦， 又好啲。 佢有好大、啊、 另外一個旺點，即係聽眾們，九龍城區嘅聽眾們 係啦， 成日都係個落大雨，九龍城區咧嗰啲鋪頭咧就真的要落閘噶啦、 啊。 我有朋友咧，佢哋嘅一啲譬如舊式啲嘅工廠大廈嗰啲咧，禮拜六入水入到成個鋪頭入邊都係 啊、 所以嗱，譬如你話上環海美街啊，或者頭先阿祖講九龍城嗰啲咧。同埋以前咧，我成日都記住嗰個新界對於特別水浸嗰啲咧， 跟 住嗰陣時我仲記得，好似係阿黃春梅嗰個年代咧，佢、仲做咗個牌咧，就係佢成個浸咗喺個水度， 係 跟住咧就高空影住話俾你聽，你睇下，哇！而家咧呢度真係浸到好嚴重啦，係啦，究竟咁多年過去咗咧，其實呢啲我哋覺得應該一早解決嘅問題咧，佢會唔會變咗咧係一種地區現象咧？喂，阿妈落雨啦，一定系攞定个水泡出嚟先。 喂， 我哋住喺嗰度，系冇咁多年都冇变过 嘅 咧。 好啊，我都可以叫我哋嘅听众咧、如果你哋咧即系有呢几日啊，即系好大雨，又或者行雷闪电好澎湃啊嘛，系咪先？你有啲特别嘅即系分享啊？你哋影到啲相，我区我嗰区咁多年都仲系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嗱，即系面书留言都无人欢迎噶，不过希望咧你今日可以干干爽爽翻到工。 希望系啊吓。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这晚上谁令爱意活埋，好似都系唱惯广东版啦，好似顺意啲咁样。 系，不过世界各地唔同讲国语嘅地方都会落雨嘅，所以我哋听下国语版都 冇错冇错。佢都系就咁叫再见 Rainy Days 啊。OK， 好啦，你讲播 Rainy Days 嘅时候咧，雷暴话俾你听，我唔放过你啊。 好啊。 系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一点钟啊。 系延长咗啊，由十一点去到一点钟，大家留意住啦吓。 不过天气嘅体质真系天赋异品嘅，都已经嚟到而家雨湿湿啦，行晒雷啦，你都仲觉得热喺度泼扇喎要。 而家气温29度啊，豪仔。 我都系湿立立噶嘛。 又热又湿啦，咪辛苦咯个人。 所以啱啦，你可以换一批新嘅口罩啦，恭喜你、 啊。 我哋真系好恭喜你、啊，炫耀下先、啊。今次你赢咗人生胜利咗、 啊， 我冇嘢好讲，法官大人。 系啊， 我反对佢个反对啊， 我最好啦，我冇加入游戏。 你冇乜需要嘛？ 所有嘢都系我教你噶、 啊， 我一手一脚养大咗你啊！而家你啊，就咩教识徒弟冇师傅啊？ 系啊系啊， 我想讲啦，系啊系啊，早早咧弹 好啦， 明唔明 啊？做咩事啊？ 唔讲啊，你自己讲啊。 咪就系上个星期啫嘛，佢话啊有一个咧，即系有个口罩公司，佢话哎呀而家开始订啦，可以咁。 因为咧佢就系好高评分啊，即系大家都谋住佢，同埋佢个样靓啊， 即系好 好 好彩 色咁靓嘅， 系啊 系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喂咁啊，一路节目讲嘅时候，我就话你仲唔订条link？ 系啦，咁我真系 一订就订咗条陈宝拎俾佢啦， 系啦，咁佢就冇落坑喎，佢碌嗰个拎嘅时候又冇落坑， 系啊，佢一击即中 ，Turkey 都打埋出嚟。 我仲喺度话，哇，点解我嗰个即系登记号码咁唔好噶？ 唔系啊，系你性格嚟噶嘛？ 你啊，因为睇住你嚟嘅。 好啊。 咁跟住咧，我就咁啊算啦，咁啊点知咧，于是者我又但系跟住两日都系冇 check 电流， 冇回音，系 系。唔系啊，我冇 check 电流啊，咁跟住咧再睇啦，咦？点解有嘢弹俾我嘅？咁跟住，哇！咦，原来我抽中，咁都抽中啊！ 哦，即系佢仲要阔佬懒理咗两日，唔觉意，而你就日日 check 嘅。 有一位嘅男子咧，中国籍男子系啦，就卅交叉岁咁样嘅。OK， 佢咧就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是，仲未收到 email 嘅 ，check 下先 ，check 下先。因为话晒咧， 主动出击 系啦，佢仲要唔止出击一次，佢出击四次啊嘛！喺节目度已经讲咗， 即系你就四仔旅行团 系啦， 呢边就一心一意， 唔止四仔啊，我嗰个四个有阿妈、阿爸同埋有阿。仔啊，咩都有齊啊，咁樣四個都覆沒，跟住就收到一個咧中國籍女子咧就 message 好開心咁，喂阿祖啊，哎呀攞咗咩啲？係啦，阿祖啊，你抽唔抽到啊？我抽到啊，咁樣，我真係勁想唔覆 你。請問嗰刻你嘅心情係有咩形容詞可以形容咧？ 唔係 你真係想我形容出嚟， 或者用一種生果嚟表達嘅話咧？ 我想俾個有斑點嘅招佢。 哦，好 OK 喎，即係你都覺得佢夠斑啊？係有 pass 啊，真 係。就係估唔到就係咧，即係無中。插柳系咪啊？ 无心插柳， 或者你无中生有都得嘅。 点样可以又无中生有加热无心插柳咧？ 到你扮鬼妹啊？ 好叻啊你！ 唔知道啊 ，sorry 啊。 所以你就中咗咯。 哎呀，我真系我唔。知道你咧，原來日日喺度睇下有冇自己有冇 仲要講喎，仲要講喎，點解嗰個行雷閃電報告劈佢啦？ 我又正想由你個口罩咧，就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咧嚟到而家啦，即係2020年嘅六月啦，如果有人同你講咧，就話喂，你知唔知啊？我喺咧即係之前嗰幾個月咧，我轉咗型工作啊！ 誒，有人我都識喎， 唔係我直情轉咗咧，就係賣口罩。係，請問你覺得贊定蝕？一条问题啫，嗱，佢可能由三四月开始，总之佢就话喂，哎呀，左阿玲，我转咗啦，我转咗卖口罩啦，系啊，本来我间厂。 如果佢三四月先卖口罩咧，可能佢系蚀嘅。咁如果佢系一二月卖嘅咧，可能佢赚到盆满钵满。 嗱，呢个系阿玲玲嘅答案。阿租租咧， 租租好污糟糟啊！ 系啦， 我觉得睇你卖咩市场。如果你係個市場咧指向香港嘅話咧，應該唔得。但如果你而家指向歐洲嘅話，喂嗰啲乜嘢世貿啊，定係唔知乜鬼嘅世衞啊，嗰啲咩都好啦嚇。而家先至講戴口罩其實有用噶嘛，大家呼籲大家啲公共交通工具啊，人多嘅地方要戴嘛。 仲要係一定要戴啊！ 向歐美進發嘅話咧，就可能有得做啦。 咁我又俾多少少 tips 你啦，我都仲未開股住，因為咧嗱，佢喺內地嘅，佢係內地一間廠嚟嘅咁樣。咁仲要係咧。佢喺之前咧，佢接嘅订单咧就系嚟自欧洲， 系 意大利。 哦，咁应该有得做啊！嗰边意大利之前就叭叭声咁样啊嘛。 再俾埋条数你啦，我偷 前到你都讲系咪？ 再俾 tips 你，我偷偷地入咗佢个总经理办公室，偷埋佢本账簿出嚟嘅。 佢就 个秘书做咗朋友 系冇错，其实 通常都系， 因为个秘书就 系 拎拎啦，你知佢俾啲花生酱面包佢，要我走啦咁样。佢就话咧，佢开头咧就做咗呢一个嘅第一张订单咧，就赚咗十几万。咁去到第二次咧，就直情系意大利嗰度咧，就一次过订咗110万个嘅口罩， 咁唔会蚀咯，除非佢退货唔要啫。 唔系、啊，又 pass 喎。 喂， 百几万个 口罩应该点样都有得赚啊？话 QC 又通过咗，佢最高纪录咧就系一日一夜之内咧赚咗15万，系赚啊，即系唔系净系生意额，我赚咗咁样。好啦，咁再问多你一次啦。你到而家2020年嘅六月，你觉得佢系成为咗今日新闻人物里边嘅 A？穷小子一夜致富，定系 B 一夜由富变穷小子？ 我谂应该系一夜由富变穷小子。 所以 话 心地几唔好先得噶，真系。 我咁谂啫，唔代表我心地唔好，但系咪事实？ 你唔向正面嗰度谂。 我正面咗好耐啦，头先。 冇错冇错，系事实，冇错。 即系咩啊？ 佢真系一夜致富变穷小子。 哎呀， 阴公喎！嗱，呢个真系有啲匪夷所思。 大起伏嘅点解？ 其实你讲啱咗啊，佢唔系一月做啊嘛。 哦， 佢真系三四月先开始做， 食到啲水味咁样。 食到水味，佢仲要惨在系咩咧？嗱，我真系发觉咧。原来你做正道或者你肯投资呢，原来真未必有好嘅结果嘅。佢话佢头两单生意做嘅时候呢，佢用嗰啲二手口罩机，唔系口罩，系二手，系部机啫。 O K， 即系唔够钱就买啲旧货啦。咁样，但 O K， 咁啊，订单人哋都 Q C 通过，咁佢就觉得喂，咁唔好再嘥时间啦。 哎呀， 就重新买一啲新嘅机器， 投资多咗， 系啦，仲要 upgrade 去到咧 N95 个 grade， 因为佢本来系我哋普通手术口罩，咁佢话既然系咁，欧洲咁大需求，不如就再抌本啲，就买到 N95 啦，哈。跟住真系天整蛊去，上完呢啲咁高级嘅装备啦，咁劲嘅机械之后，你一张订单都冇。 因为咩原因咧？佢咪可唔可以即系唔系净系谂意大利啊？我见譬如英国嗰边咧，仲有几大嘅需求噶。 因为唔系净系得佢一间嘛， 可能 好多人都开。 系啊， 你睇我哋自己香港都开咗。 而佢话连国内咧话就话疫情放缓，仲有少少咧，但 系 大家存货又够， 哎呀， 冇人买佢，所以口罩都唔一定赚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本港公务员除了是特区政府的公务人员，亦是国家公务人员的一员。新公务员工会主席颜武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有关讲法感到很诧异和惊讶，过去没有听过相关讲法。他说公务员本身亦是香港市民，有权利和义务就社会议题和政治提出意见。如果公务员有双重身份，当两个身份有冲突时，公务员应该如何处理？政府如何能够说服市民公务员再以香港市民利益为依归？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表示，有关讲法令事件越搞越复杂和政治化。公务员最忧虑会不会被指讲错说话，影响国家声誉，受到惩处。小四至中二学生今日复课，早前有多人确诊新型肺炎的沙田沥源村六泉楼，附近多间中小学维持复课安排，其中在圣公会主峰小学，副校长田少斌表示，学校有不足10名学生住在六泉楼，全部人完成检测，结果呈阴性。他又表示，如果有家长仍然担心，可以为子女请假，校方会对学生旷课。有六泉楼附近小学的家长表示，不容许子女带零食回校，认为在校内进食不太安全，又指学校邻近六泉楼感到担心，会提醒小朋友勤洗手，在校内不要除下口罩等。有中学生表示，由于担心疫情，在五月底开学的时候曾经请假几日，认为现时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就不会有事。因为贪污和洗黑钱等7项罪名，在美国被判入狱3年的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一刑满出狱。报道指由于护照过期，预料何志平出狱之后将被暂时移送到当局的入境设施羁留，等待遣返香港。 何志平2017年底被捕，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作掩饰，贿赂乍得和乌干达政府高层官员，为中国华源能源为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争取石油生意。南韩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数字比前两日都高于50宗有所回落。防疫部门表示，新增个案中有33宗是本土感染，全部来自首尔地区。当地的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成为最后一批复课的学生。不过教育部因应部分位于疫情风险较大地区的学生，限制回校学生的数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和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在早上9:5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14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499.3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9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0.8，跌3.6；汇丰控股40.9，升4毫。盈富基金25.3，升1.6；中国平安82.3，升1元；美团点评158.5，跌5毫；小米集团13.26，升2.6；阿里巴巴212.6，升4毫；港交所298.4，升4.2；中芯国际20.05，升3.5。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63，加元1.343，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3，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075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5,59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6.3美元，卖出1,68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啦。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洲仔啊。讲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龙尾啦，排到去元洲仔。咁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出翻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啦，落去九龙湾挤塞啊！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噶。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挤塞，咁影响到龙翔道啦，去翻观塘道挤塞啊，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对出。道 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仍然系行车缓慢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咁喺观塘嘅协和街有路面维修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嘅慢线就封闭噶。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安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心一分， 曾志豪话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曾志豪， 我有口头禅咁样撞鬼咯。 咩年代啊，仲讲撞鬼？ 哎呀，真系有噶。哎 ，sorry， 又 sorry 啦，留翻同你老婆讲啦。 哎呀，撞鬼啦，我真系成日讲 sorry 啊。 曾志豪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 想学咧，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呢句我讲噶。 啊，撞鬼咯 ，sorry。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由喺1957至6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0年7月27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二台六月三一分，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一自成推介， 东音乐遇上话剧，骚动音乐黄耀祖以歌会友， 敏感时刻有天仪嘅塔罗时刻。 二台六月三一分，真系噔噔噔噔噔。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排又湿又热，佢呢个人都应该会令到，因为新即系嗰个天气环境令到佢又湿又热。究竟佢点样去除湿呢？吓，系因为大家都知佢都几湿下嘅，系各方面都好啦。 你系咪讲漏咗个字啊？ 咸唔咸噶？ 唔知啊， 佢嗰啲湿除唔到噶啦。 系啊，湿热又好咸湿嘅。 我系咩？ 讲埋出嚟啦、 哦。我有、啊，我今日嗰樽有咸金桔。 咁就走咸湿， 系啊，有咸金桔，喉咙痛马上走甩， 系咯，系啦，喺呢咁嘅天气之下，究竟佢点除湿咧吓？因为佢啊真系周不时去揾医生噶嘛，咁医生有冇教翻佢两招咧？我哋有请，系应该要除下湿嘅曾志豪。 哦，除湿嚟讲咧，有各式唔同嘅网站咧，都系可以帮到你噶。系啦，如果你有啲要湿湿滞滞嘅话，你上嗰啲网站度一睇，你就会变到哇，身清就气爽噶啦。啊，不过如果你真系想喺食疗方面有帮助嘅话咧，咁啊，你上各大嗰啲中医网站咧，都见到好多食谱噶啦。但系今日豪仔带个樽咧，犀利啦！我自制嘅医喉咙痛嘅疗法啊，包括有。玉蝴蝶啦，我上次收到个听众同我讲话玉蝴蝶，我即刻走去中药铺度买啦。一路买嘅时候，我一路谂紧个样会唔会似谢霆锋嘅咧？哦，原来都唔系嘅，原来系似人哋日本食嘢嗰啲咧，铺喺嗰啲面度识喐嗰啲一块一块嗰啲叫唔知咩木薯定咩咧，好得意噶。觉得我今日把声有冇我叫你玉蝴蝶咗呢？ 正所谓一物就似一物嘅吓，见到有一张相咧，就有一个榴莲，哇！不过咧就有一只毛神神嘅嘢咧，成个四肢贴住佢冚埋去嘅，好核突下嘅，个感觉咧就好似直情系佢咧两车厢就砰一声咧，嗰只毛神神嘅东西就撞咗埋呢一个咧尖吉吉嘅榴莲嗰树，哇！咁跟住网民嘅相嗰个 caption 就话飞鼠撞榴莲啊，觉得佢死得好痛苦哦。咁但系好快咧，大家就发觉原来呢个系大家正所谓谂多咗啦。嗰啲泰国嘅果农咧，因为呢个系泰国榴莲啦吓，佢就话俾你听啦，根本佢就唔惨，我哋惨啲。点解咧？原来呢一只飞鼠咧，佢就唔系意外撞上榴莲。开头我都以为系咪好似嗰啲雀仔咧撞上嗰啲玻璃外墙嗰啲即系玻璃膜上面。哦，但系原来唔系。如果你睇真啲张相咧，啲泰国果农话俾你听。嗰只飞鼠系擒紧个榴莲啊！哇，飞鼠擒榴莲系咩一回事咧？嗱，所以中文字咧就争好远嘅。撞榴莲咧，你就觉得佢系好受伤嘅。但系如果擒住佢嘅话咧，哦，咁即系佢主动噶啦。仲要佢系明知嘅，原来咧飞鼠真系好中意偷食榴莲嘅，亦都系应验咗头先豪仔讲嗰样咩叫一物治一物咧。你见到榴莲个壳硬框框、尖吉吉咁样。点解都有人可以咬得开嚟食咧？佢冇榴莲嗰啲开山刀嘅，原来佢话咧，飞鼠嘅牙咧系可以咬得开榴莲嘅硬壳嘅。咁跟住会食啲咩咧？就会吸取佢啲汁液，仲会食佢啲果肉。嗱，我觉得佢真系好叻啊！佢系可以喺唔使将成嚿榴莲打开嘅情况底下，嗒到里边啲肉嘅。即系你谂下，我哋咧去超级市场买榴莲咧，成日都要咧攞把刀又劈又开，先至可以即系揩揩拎到出嚟，犀利。佢话呢啲飞鼠咧就系有呢一种嘅本领，而我见到嗰个所谓嘅案发现场咧，嗰啲证物啊，嗰嚿榴莲咧，即系嗱，你首先想象下嗰个飞鼠有几大嚿，系你想象到啦。哦，你谂错咗啦，迪士尼嗰只系松鼠嚟嘅，不过唔紧要啦，大概咁上下啦，都系咁嘅 size 啫嘛。佢擒住上去之后咧，佢真系可以咧见到佢咬住一个咧，都几长啊！直情嗰嚿榴莲咧，由个头一路劏到落个顶度，然后咧就转咗个窿，嗰、那个窿咧真系同你平时行过马路咧嗰啲转地工人剁咧，嗰、那个窿咧一模一样噶。飞鼠、啊、原来有咁犀利噶，所以咧你就知道咗啦。榴莲有咁尖嘅硬壳，谂住咧就应该冇天敌啦，谂住应该保平安啦。但系原来呢个世界上仲系有牙齿咁利嘅飞鼠可以帮到你。咬开佢嘅，啊唔知道咧，我哋以后见到呢个飞鼠食榴莲嘅时候咧，可唔可以学到个一式半招咧？等好多咧，即系有一啲话啲港孩咧，连切生果啊、食苹果都唔识噶嘛，咩都要人哋噶嘛。我谂咧呢个一个好好嘅亲子教育，你望住嗱，望住飞鼠，你如果唔识自己剥壳嘅话咧，你咩都食唔到噶啦，人哋动物都识啊。同埋最紧要话俾你听咧，呢个世界上真系冇滴水不漏嘅保护壳嘅，你以为咁尖嘅榴莲壳一样？撞到天敌嘅。风头火势，过去呢个周末佢 send 咗个好窝心嘅 message 俾我，我睇完之后心里边都有一种眼泛泪光，同埋有啲面红。点算呢？佢会唔会从此崇拜我呢？但系我唔收 fans 嘅，因为根本冇 fans 为我组织歌迷会。但系佢又话佢好中意听我，哎呀，我心好乱啊！都系交俾黄耀祖佢自己讲啦， 唔使收 fans 啦，不如你收第二啲嘢啦，好唔好啊？ 收乜嘢啊？ 吓， 收 fans 啊？ 收 fans 啊？ 我讲其实我哋讲啲咩咧？就系今个礼拜啊，寻找快乐的人咧，访问各位嘉宾咧，即系被访嗰个就系曾志豪，剪完咗个带。我有同佢講，我自己聽嗰陣時都覺得好感動。咁大家留意住咧，四禮拜五嘅風騷 快活人，你明明話好好聽㗎？ 唔係阿祖仲 keep 自己 keep 住嗰段咧，自己喺度 run 係啊， 當係 ringtone 咁樣啊， 係 啊， 你哋講緊乜嘢啊？ 佢本來話好好聽咧，瞄咗個支麥先，我想話俾佢聽，其實係我唱得仲好聽㗎。 搞到好激动啊，走嚟走去啊，佢唔开我支咪，不过唔紧要，我讲翻个风头火势先，咪一阵间唔使停课不停学啦，真系。好，我今日要讲嘅咧就系 CU mask 同心口罩啊吓，我谂大家见得最多咧，都系见到唔同政府嘅官员啦，出嚟开呢个记者招待会嘅时候戴住啦。但究竟喺街啊有几多人戴咧？呢、這个就系一个谜嚟噶。不过都有啲数字走咗出嚟嘅，就话咧其实咧喺过去一个月啦，已经有成144万宗嘅登记咯，而且咧邮差叔叔咧已经非常之努力嘅，真系啊！申请咧总共就有成393万个，佢哋要派发嘅。而家邮政局咧已经派咗338万个口罩。不过咧，如果大家计一计数嘅时候咧，就会发现佢开头咧就话用8亿元啦，即系呢个公帑去采购呢个同心口罩啦。原来仍然系有353万个口罩咧系待领啊，即系未有人登记同未有人要嘅咁样。咁样咧就有立法会议员咧就会觉得啊，呢啲嘅同心口罩咧，究竟最终啊呢、这个咁多钱啊，而家仲未埋单啊吓，知唔知八亿咧？真系唔知嘅吓。但究竟又系咪赌钱落海，会唔会？用剩好多咧咁样，嗱呢个咧当然咧就唔知道啦。其实佢哋都讲咗唔担心嘅，就算真系派唔晒嘅话咧，我谂即系当局啦，可能都会向一啲嘅公营机构啦、老人院啦，又或者学校派多次。佢话相信咧，即系立法会议员都会相信，其实都唔会有机构咧会拒绝嘅。不过究竟实际上咧有几多人佩戴？又会唔会真系好似政府之前咁样讲有咁强嘅保护作用呢？佢哋就觉得市民就心中有数啦。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其实登记咧纯粹都系想睇下个口罩嘅实物系点，唔系真系谂住戴嘅。嗱，如果我哋而家即系目测啦吓，真系喺街度咧少嘅。唯一一个原因我都可以帮政府补一补嘅啫，就系话可能有好多朋友屋企仲有口罩嘅存货，所以咧就未用到呢个同心口罩。可能喺迟啲嘅阶段，大家个存货用晒啦。咁样你见到而家嗰啲药房都系口罩墙，冇人买噶嘛？可能迟一步咧，大家就会将屋企咧已经啊，即系攞到嘅呢一个 CU mask 咧，就会攞嚟戴咁样啦吓。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谂都不变嘅，就系、是、究竟啊埋单系咪真系8亿咧？呢个系大家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派唔晒嗰啲咧，又会点样做咧？啊咁啊，大家又继续可以留意一下，会唔会有好多同心口罩最终冇人要啦吓？风头火势，我就知咧，佢就应该唔使要噶啦。点解咁讲呢？今日翻嚟已经大大声咁讲，哎呀，我又喺呢度又抽到，哎呀，喺嗰度又抽到。究竟你做人系咪真系咁好彩？不过唔好，我自己唔够用啊嘛，我应该要对佢好啲，可能佢会施舍一两盒俾我咧，两盒 fans 啊，唔该，桂花田。 你知唔知点解我都去抽啊？我就系因为惊啊，你啊成日都嗌冇啊嘛，咁我咪抽埋你嗰份咯。咁多一个人多只多多多双快系咪先？咁我冇谂过你系咁都抽唔到噶嘛。 即系你笑个黑仔， 我唔系笑佢，我都帮个忙啫。 系啊，我好彩有你。其实我呢啲抽奖命一世都冇噶，好彩有你啊。 嗱，当有啲情况出现咗咧，其实咧唔单止啊会影响你啦，全世界咧都会有人同你啊一样嘅际遇嘅。只要你哋系有相同嘅谂法同埋做法，所以有问题起上嚟咧，你不是孤单的啊。不过要睇下你点解决，否则咧问题出现咧会令到你有损失噶咯。你讲紧咩啊？系啊，有报章就话啦，由于疫情咧关系咧，令到一众啊。买咗楼投资间多几间房租俾一啲海外或者系国内学生嘅当宿舍嘅业主叫晒救命，因为咧好多咧学生咧喺疫情完喺疫情之前完成啊，咁疫情咧发生之后咧就一直停课，咁好多咧都翻晒乡下，走得就走啦。咁其实呢啲情况咧，世界各地嘅大学嘅地有大学嘅地方咧都系一样噶啦，英美澳加咧无一幸免嘅。尤其是呢十几年啊，大陆嘅学生咧都占佢哋嘅海外大学好多成噶，有钱嘅就住大学里面靓靓宿舍，一次过俾一年钱就唔紧要啦，用佢有钱啊嘛。又或者咧自家租私人市场嘅，咁有啲经济争啲嘅咧，佢就要同其他识又或者咧唔识嘅学生咧就租喺外国，亦都有好多投资者买咗屋，买咗间屋啊，三四间房嗰啲咧安住房间大细比例咧租出去俾嗰啲留学生嘅，见到佢都几好赚噶。不过当暑期啦，即系放暑假啦， 圣诞啦、新年啦，有钱我生就会翻乡下，咁啊，就会退租啊。咁啊，如果咧将来咧去旅行啊，唔想租贵酒店嘅话咧，喂，真系可以试下揾下呢啲真空期啊。反正屋主自己有屋住，佢又有另一间都系放租嘅啫嘛，租金就系平好多嘅。啊，当然，起码咧你都要住起码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啦，咁啊人哋先会租啦。嗱，而家因为咧疫情啦，全世界大学生咧大部分咧都翻咗自己屋企噶啦。各位投资者要谂谂间屋究竟可以点处理。咁报章就话啦，好多业主咧有单位喺度啦。半年都冇租做出去啦，真係做咗白宮代言人啊，白膠章。咁有時咧短租都可以吸引到一啲咧正在準備裝修嘅家庭嘅，喂好過你間屋有屋冇人住係咪？咁你又喺度白宮喎，咁啊人哋又想要即係短期租喎，咁其實可以諗下轉轉型啊，可以變咗一家便宜兩家著嘅。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停播不停學，增值好快樂。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啊，瘦恩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瘦恩茄。早晨啊，听住我哋呢一 part 嘅朋友，我觉得越嚟越少人听呢一 part， 因为今日咧、又多咗咧，就呢个小四至到中二佢哋复课翻学啦嘛。 太好啦！ 点解啊？ 我听咯，系啊，有冇得学嘢啦？ 我哋今日学咩啊？ 好嬲啊！ 我哋今日学乜嘢啊？ 我哋系学，我哋系斗讲数字成语。 系啊，咩叫数字成语啊？ 有数字喺里面嘅成语。 好啊，好啊，咁我哋系咪咧试下？我哋好似轮住嚟讲咁样。 好啊，好啊。但我想咧一嚟，嚟个 advanced 版，我哋嚟个高级版。我觉得咧，因为其实有数字嘅四字成语系好多嘅。 我哋不如顺次序讲啊。 啊，一二三四五 六七。系啊，睇下我哋做唔做到啊？嗱，即系我哋断咗就自己升一格去第二啦，咁样。 哎呀，我咁边个先啊？睇书仔睇到五字真系啊，死啦死啦咁样。 咁边个先啊？ 好， 我先。 你先啦。好唔好？ 边个接？边个接？ 你接。 好， 我由细眼仔接。 我由一开始。 好。 一言九鼎。 好，到我接。 系啊。 一 都得嘅，输咗先变二啫嘛。我哋谂住一二三四。好啦好啦，嚟啦嚟啦嚟二啊！ 唔明嘅佢， 我自己讲 嘅。我一箭双雕，已唔系我系双字嚟嘅，我唔系二。 双咩啫？二咯。 二 算唔算啊？ 咁你系咪而家要用个二字开始噶？ 系咪啊？ 如果唔系，你一箭九鼎会唔会用个九字开始啊？ 咁啊，一字。 字开始。 好啦，而家到二啦。 我谂唔到二啊，一个都冇啊。 阿二人同行啦。 二人同行系四字词，四个字嘅字词啫，系咪啊？ 系咯。 二人三足啊。 二人三足。 二 不 有 字，又唔得，我得个二。不如你唔好叫我字，你叫佢字啊！你帮我肥妹仔， 同音都当系。 系啦系啦， 苏木节都 好啦，到我啦，到我啦，二龙争珠啦， 二龙争珠又 得 喎， 不过唔系都唔系成语咁解。 都系啊，我系咪三三不尽？我谂到啊嘛呢个。 呢句都当系啊！ 三三不尽点会唔系四字词？ 哎呀，我哋一般俗语嚟嘅添， 唔紧要啦， 好啦， 咁接到我四通八， 咁我俾第二个你啦，三从四德。 啊，咁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我四通八达， 四通八达，咁到五咯， 系啊， 我五代同堂， 系嘛？ 六神无主， 好好啊， 七啊到你啊，肥妹仔， 七神八六。 七上八落 我都得嘅，咁啊八面威风咯。 九，我想讲翻一言九鼎得唔得个九字啊？ 唔得啊！ 哎呀，哎呀，我谂唔到你。 同音都俾你啊！ 系啊， 同音都俾。 鸡犬不宁，我想讲冇九啊！ 有犬啦， 九， 有犬啦， 九，三， 九五蜘蛛咪得咯。 我谂唔到啊！多谢你啊，你真 系 好啊！ 九系咪好难噶？ 系啊， 都 到你十啦，咁有冇啊？ 十康全能， 跟住你个八咯，十跟住就八啊嘛。 十点解到八啊？ 咁唔通有十一咁个成语咩？你就噏唔到啦。 即系到一百啊， 一百个八啊嘛。 系啊， 好啊， 我百发百中咯。 千言万语，我个 千啊， 万千宠爱。 好啊，咁跟住到咩啊？ 千亿个夜晚， 亿真系谂唔到， 亿真系有啲难 啊。亿无边的之亿， 抑扬顿挫， 同音都算好，好好好，抑扬顿挫。 好嗱，我哋嚟，咁我哋咁多字轮住都得。 零啊， 而家要你哋 好零啊， 系啊零啊， 系啊， 零时十分已唱我，我哋唱到歌名，可能我喺一个音乐世家出世有关系啦，所有四字词都唔识啊，一个都噏唔到，净系噏到歌名啊。但 系 你又噏到一啲嘅四字词，其实我哋头先都有噏到 啦。有两个啊嘛，你话 系啦，譬如你一言九鼎，有个一字，有个九字。 两二 系啦，又有啦， 系啊，七嘴八舌。 你头先你话四通八达嘅，我见到四同八咧，佢哋本身 系 好 friend 噶，仲有四平八稳，你记唔记得？ 都有，但系九同八咧， 九唔搭八啦， 系咯。不如咁啦，剩翻少少时间都可以有好多噶，有五花八门啦，有咧六十甲子、六神无主都有噶。 六十甲子都系， 系啊，嗱。真系啊，九教九流三教都可以咁讲噶。 三教九流定系九流三教？ 系啊，都可以倒翻转都得噶喎，原来系啊，即系。 如果你而家要用一个有数目字嘅成语嚟形容自己，你会拣边个咧？ 七嘴八舌， 五花十色， 五花十色， 好好喎，唔光咯，唔光彩咯， 好惨啊， 系啊。 示威演变成骚乱，有人破坏店铺嘅橱窗。警方发射水炮驱散，拘捕150人。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英国新增77宗死亡病例，是封锁措施自3月23日实施以来最少，其中苏格兰自3月20日以来首次没录得新增死亡个案，北爱尔兰则第二次零死亡，全国确诊病例增加1326宗。西班牙新增102人染病，72人死亡，首相桑切斯敦促年轻人采取卫生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以保障长者。另外，西甲联赛将于当地星期四重启，所有比赛举行之前都会一分钟的默哀仪式，悼念疫情中的死难者。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日早上多处地区录得约2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荃湾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和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在早上9:5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69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60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1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9.4，跌4.8；汇丰控股40.85，升3.5；盈富基金25.26，升1.2。中国平安82.35，升1元；美团点评155.3，跌3.7；阿里巴巴212.4，升2毫；港交所296.6，升2.4；小米集团13.24，升2.2；中芯国际20.2，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845，瑞士法郎8.054，澳元5.404，加元5.76。新西兰元5.054，欧元8.7523，每百人对港元7.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075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559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7.28美元，卖出168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去九龙湾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是九龙咯。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咧就挤塞，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黄大仙中心。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骏景园。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封了慢线的，影响到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天村。另外西贡的北潭路由于受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屋头现在都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飞鹅山道都是受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仍然封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Nah, acara Beautiful Sunday ini menarik loh kalau menurut saya buat kakak yang ada di Hong Kong dan juga buat majikan, karena kita di sana banyak topik dan mengenai cerita-cerita menarik yang di Indonesia maupun di Hong Kong, dan juga ada lagu dan juga budaya. Jadi ini program untuk menjembatani antara Hong Kong dan Indonesia kalau menurut saya. 星期日朝头早6点到8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夹 Barbie。格先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啊，死咗啦！ 睇过未啊？ 真系死得好惨啊！ 做咩 啫，你咪好地地，咪自己吓自己啦。 你啲衰人吓死佢哋噶！ 法治究竟系咪已死？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请嚟两位同为律师嘅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张国军一齐讨论乜嘢系法治，乜嘢系破坏法治。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咁啊，天气嘅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噶，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亦都去到晏昼一点钟。 系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5%啊。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我哋平时咧话见到啲嘅新闻咧，即系譬如可能喺一个食肆入边度。哇！譬如我見到我哋今日有聽眾啊，就俾咗張相我哋擺咗我哋個面書度啦，就半杯凍奶茶入邊有小強， 哇！我正啊，真係嚇死你！ 大隻我仲係你諗下嗱，呢一啲嘅話咧，應該就永遠都係一面倒地，就係話嗰個嘅餐廳 污糟， 污糟做得唔好係咪？我睇出另外一個咧幾奇異嘅新聞，都係喺香港嘅旺角嘅一間茶餐廳，有一位嘅女士，佢就投訴。仲影咗张相摆咗上网嘅，就系话你哋点可以咁样做生意嘅咧？咁样，因为咧就系食到尾嘅时候咧，就发现咧有呢个飞蚁，就喺佢嗰个通粉入边度咁样。咁但系咧，好意外地，大家嘅网民咧一面倒地。反而支持翻呢间茶餐厅 哦，因为佢卖风味小菜嘅，讲到明飞蚁系一种， 唔系啦，我觉得会咁样啊，因为佢话食到尾啊嘛，系咪？咁会唔会系啊？食到尾嘅时候， 上面跌落嚟， 系啊，佢自己飞落嚟，哦，我突然间失控，自己降咗落去，炒车飞咗落去嗰碟嘢度，咁、你。可能就是这样你没得投诉的。 仲要分分钟啲蚁是喜欢吸光的嘛。 是。 可能他就自己就是下面开手机又成这样。哇。 不是不是啲飞蚁虽然吸光但是他呢撞一撞一下呢 他就会断翼就跌下来。 他是很会打的。 桂花田这些呢真是瞒不过他发眼的。你讲到有东西吃啊你讲到投诉各样东西还有怎样拿到优惠呢 他真是断翼的。 因为真的非常之近似那个内容就是这样的。因为本身呢开头你就这样看的时候呢你就听你都会觉得有冇搞错啊？咁样就系话咧，呢位嘅女士咧食嘅呢个通心粉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一个飞蚁嘅尸体咧，就可能系真系撞到支灯，跟住就折翼就搭咗落个碗度咁样，跟住就即刻同话去嗌嘅尖叫嘅嗰位事主就尖叫咁样，但系咧就揾阿姐姐过嚟啦，侍应姐姐，侍应姐姐咁样，但系侍应姐姐咧开头就话冇道歉，仲反问一句就话。咁即係咩意思啊？咁樣嗱，如果你睇到呢一度嘅話咧，應該係人都會覺得，哇！嗰、那個茶餐廳好衰啦，點會你有呢啲咁樣嘅生物啊喺你嘅嘢食度，應該要同人哋道歉啦，係咪？但係最終大家一面倒地覺得茶餐廳冇錯喎，係因為。其实那张相就是重点了。我刚才都有提议讲到就是吃到最后的嘛。因为其实那张相呢只是得回一粒通心粉。 哎呀。 嗱、啊，呢、這個係個議，呢、這個就係大家議論嘅點啦。 咁我都未食完咯。 嗱，有人就會話：，咁你都可以繼續投訴嘅喎，你都可以話阿姐姐冇禮貌嘅。喂，姐姐就講句，咁即係咩意思？咁、你想點啊？咁樣。 因為我覺得點解姐姐會有呢句説話？因為佢就係見到你個兜嘅通粉，剩翻一粒，即係你食曬啦，先話有呢隻蟻咧。咁我如果我係嗰個姐， 會唔會係咁樣啊？ 係。 佢覺得嗰條嗰粒飛蟻啊，係一早喺個碗底。 唔系，佢系自己去表达呢一个嘅长文 嘅时候， 佢 讲嘅时候 睇住就系食到尾嘅时候，有只飞蚁搭咗落去个碗度，跟住就嗌啦，嗌嘅时候姐姐就过去睇啦，究竟咩事咧？咁样，跟住咧， 咁都系未食完 嘅，都真系未食完，又唔可以话佢食完嘅，但系真系得翻一粒通心粉。如果你系你觉得个姐姐冇 汤未饮， 系啊啦，有嗱有阵时我都会 汤都饮埋噶嘛，嗱你同埋你试下你同阿天打牌摸剩一只，喂唔好摸啦呢只，喂咁唔摸得啊，唔 摸啦，喂，俾佢摸埋先啦。嗱，佢都发冷战， 系 佢都发冷战，系咪先？ 咁跟住嗰个姐姐，我觉得吓佢咁样问一句，咁你想点咧？ 咁即系咩意思咧？你觉得合唔合理啊？咁样 合理。 我嗱，当然啦，我 你系想我帮你扣钱，即系话嗰碟诶，即系唔计数啊？定系俾一碟新嘅你咧？定点咧？ 定系你系想为只飞蚁去哀悼？咁、我哋 OK 嘅， 出嚟啦， 系啦，我哋隔篱有一个飞蚁悼念服务站， 俾个葬礼佢。 因为咧，即系网民咧，都有几多嘅谂法，就同平时如果我哋遇到呢啲咁嘅飞蚁啊、曱甴啊各样嘢嘅事件会唔同，佢哋都会话咯。咁即系只蚁你飞落嚟跌落嚟啦。首先因为落雨，佢知道唔系喺个厨房煮食嗰紧嗰阵时咧，捞咗个小强只脚啊、半身咁样走入嚟嘅话咧，呢、這个你又。有冇得话嗰个茶餐厅咧？其实又好难话噶喎。而家呢几日咁样落雨嘅话，啲飞啊真系飞晒入屋噶喎，系咪？ 你做咩唔封好啲围板？ 系啊系啊， 俾啲、动物走晒入嚟，昆虫啊，嚟晒。 系啦，咁阿姐姐嗰句啊，佢嗰个回答。即係佢就話嚇，咁、你即係想點咧？你咩意思咧？你哋又覺得有冇問題？因為其實咧，大部分嘅網民覺得連姐姐呢一句 都 好似冇禮貌啦，但係都覺得佢冇問題。 睇下佢係咪用三哥口音咯？咁你想點啊？係 啊， 你想點、啊？ 咁演繹呢一句咧，我又唔知阿姐姐幾全神有啲得 係 咪？ 你係想小點、大點定等點啊？係啊，你又唔知喎，係咪先啊？ 我哋講翻，就算唔知點嘅時候咧，都要講翻聲啊！黃色暴雨警告。咧取消咗啦 吓，系啊，不过雷暴警告啊，继续啊，跟住我哋啊，去到今日嘅一点钟嘅。 呢个系我仔口头禅嚟嘅，如果佢去到现场咧就好笑啦。佢个口头禅话：咁你想点？我冇乜想点。咁你想点？我冇乜想点。 我想问下佢喺边一度学咧？ 我真系唔知。佢自己同我倾倾下偈，我就咁你想点啊？咁你想点？我冇乜想点。佢嗰同呢个姐姐，佢同呢个姐姐，咁佢如果我仔去做呢个姐姐就正啦。系咁，你想点啊？我冇乜想点。 所以咧，可能有一啲嘅网民咧，吸收咗你个仔呢一句啊，连呢位姐姐都系咁样讲。啊，你想点咧？咁样当中咧，佢哋有讲到咧，其实姐姐后屘咧有讲过嘅话，咁你系咪想换啦、啊？咁我换唔俾你啊？咁样系啦。但系咧，嗰、那个食客又话佢唔需要、啊，就系、是、可能。 咁佢都冇嘢，其實佢都冇嘢係嘛？ 但佢又真係的，而且佢又擺咗上網投訴呢一間嘅茶餐廳，話佢處理得唔好、啊。係、所以咧，即、就、係、是、我諗呢個時候應該下次咧親善大事，以由你個仔出嚟做啊。咁你究竟想點啊？我哋咁想點喎、啊？係咪？係啊。咁我哋同呢個姐姐又咁講，同茶餐廳又咁講，同埋啊呢一位嘅食客都咁樣講啊。可能呢啲飛蟻事件，你又食到最尾個粒落，都冇乜想點，不如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啦。 我眼帘渗入脑部里面，这一年能为愿望斗战，变强壮到角仙，飞呀、飞到天边，离地第一刻真可怕，然后就叫声。第二秒已不惊讶，哎呀呀笑。 快，就越感受到拥有自由的幸福感觉。当佢想睇到更多，佢就越飞得更高。佢唔介意辛苦，亦都唔怕受伤。独角仙嘅目的地喺边？佢去到又会得到啲咩呢？似乎对独角仙嚟讲，飞系最值得享受嘅。飞吧，独角仙！ 哎呀，跌咗落碟通粉度咁点算啊？ 飞吧， 小尘埃啊！飞吧，独角仙。 Okay. 好， 好，嘟嘟嘟嘟嘟。 记住咧，黄色暴雨警告咧已经取消咗啦吓，雷暴警告咧去到一点钟，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5%。喂，我想问下你哋咧就吓屋企瞓觉枕头 系 每人一个啊，定系即系两个？即系两个人瞓一个枕头啊，定系点嘅咧？ 两个人瞓一个枕头。 我有啲我之前嗰个枕头咧系一条。 你咁样刻薄佢噶？ 唔系啊，系、一条长枕头咁啊，所以 即系瞓香肠包咁样。好长嘅。 系啊系啊系啊，好双人床咁大咯。 一人两个枕头咯。 一人两个枕头。 一个人都有两个。 系。 你睇呢啲咪就系高下立见咯。 唔系咁。 咪先。 咁我哋攬噶嘛。咁有阵时拉喺床度挨下挨下，摆到个枕头啊。 超拨离间失败咗啲啊。一人一个嘅， 一人一个嘅。咁会唔会揽住隔篱嗰个？会唔会揽住？或者你会唔会揽住老婆瞓觉？或者你 唔会啊？我唔可以有任何身体接触嘅瞓觉。 系佢个傻噶嘛？ 系啊， 系啊， 我掂都唔得，我瞓唔到。 我开头， 但我准我个女挨住， 窝可以掂嘅， 只狗就得。 咁好啦好啦，阿摩尼公主枕住啦。咁你咧就要揽住佢啊？系咪？ 我冇揽住佢，挨住我咯。掂住咯，我哋有。 我会开头揽住我老婆一阵嘅。随住揽得咁上下咧，手臂开始痛咧，腰有啲攰咧，我就会咁啊瞓翻大字型咁样瞓咯。 系 OK。 系啦，正正就因为好多男士们都想喺临瞓之前揽住个老婆瞓下觉， 系系， 跟住一揽就哎呀，喂唔得啦，真系唔掂当啦， 腰酸背痛啦，哎呀！ 但系隔篱嗰个可能又瞓着咗，咁你又唔想骚扰到佢噶， 斩只手落嚟啊！ 咁结果 点样缩手啊？你讲紧 系啦， 哦，佢床褥下边可能系有个活动机关门，佢可以喺 下 边 升降板嘅下 升降板，床褥就会本来咧压住咗，一揿个掣，佢就会自动向下一即系沉降啊，跟住就可以抽手啦。 其实呢啲系几尴尬噶，你即系自己又会咧觉得啊，如果我喐咗只手嘅话咧，就会搞醒人，好似就会即系有啲 guilty 咁样咯，系咪？ 唔系你初恋嘅时候，你就会嗰啲剧情咧枕到第二朝咧， 系啦。 哦，我琴晚成晚枕住，唔紧要，你手避唔避？唔避， 系啊。 你打落嚟我都唔 避，你点避？气咯，点唔避啊？ 初恋系啦，到咁上下嘅年份咧，应该就一夜就掹走咗。 一二三次嗰啲咧拉台布咧， 系啦系啦。 杯杯點點 你应该越练嗰个快手越嚟越纯熟，咁样就闪开咗。 唔系，就系呢个咧，系咪真系多年嚟嘅烦恼嚟噶？ 都唔系好烦恼啫。 佢而家有啲新嘅科技可以解决。 系咯，黑科技。 我想话俾你听，呢、這个科技应该神早倒塌咁早去即系去设计咧。佢有一个咧，噔噔噔，有一个咧 L 型嘅 L 型嘅枕头设计，咁仲要 简单嚟讲，我觉得似咧。枕头的底部多了一条隧道， 系咯 系 咯 系啦， 但点样瞓啊？ 咁嗱，即系个因为 L 型啦 ，L 型啦，咁咧即系话咧，系啦，咁 L 型咧，咁就系讲紧咧，短嗰边咧， 系啦 ，L 型啦，系啦， 系啦， 即系短嗰部分咧，就俾个男人咧，即系俾个老公咧去瞓 短嗰部分个男人， 即系嗰个枕头嘅短嗰部分啊，咁咧 或者太太瞓都得噶，我见到嗱，即系如果你当咧太太就瞓咗喺枕头嗰个位度啦，但喺阿太太同埋阿老公中间嗰度咧，好似咧搭咗条桥咁样嘅，搭咗条桥出嚟就系枕头嘅延伸部分。 系啦，噔噔噔，咁你又睇到咧，佢咧其实喺个枕头度咧，喺另一边咧，即系当佢分开一半啦，另一边咧就长咗出嚟嘅，咁长咗出嚟嘅底部咧系有一个隧道咁嘅。即系一个拱形嘅位咧， 俾你可以下边穿过去， 穿过只手， 俾你只手穿过去咧嘅时候咧，咁嗰个瞓喺度上面嗰个人根本都唔会骚扰到佢，因为下低有个位俾你摄只手啊嘛。咁你又既可以揽住佢，又可以咧，即系当你啊攰得滞嘅时候咧，伸翻只手出嚟咧，又唔会骚扰到你瞓紧觉嗰个人。 咁隔篱嗰个系瞓喺嗰个 L 延伸部分咯， 伸延部分嗰位。 哎呀，佢好图文并茂嘅呢个呢个新 闻，你好似有啲兴趣喎，曾志豪 都有啲。 嗱，你试下解释得好啲，究竟呢个枕头嘅构造系点啊？真的而且确真系有啲难讲出嚟，令到大家理解明白嘅。 啊，系啊，嗱，即系佢个真系呈 L 字头型嘅嗰个枕头。咁我都话啦，当系一个七字。 O K， 系啦，你当系长嗰部分打横。 枕到两个人个头嘅， 系 咁所谓 L 型咧，咁佢咪有条尾嘅，咪打横短短地个咧，佢打直咧就爱嚟俾咧嗰个被拥抱嗰个人，就瞓喺嗰度嘅。咁于是乎咧，譬如话个老公揽住个老婆啦，咁个老公咧有一只手咧就左手咧，本来平时咧就要俾个老婆咧成个身压住咗嘅，而家咧佢就左手咧就可以透过呢一个 L 型嘅枕头咧。在个红磡隧道底嗰度穿出嚟， 系啦，因为佢下底有个拱形嘅位咧，就俾你摄手嘅。咁而系上面咧，系因为系一条桥等嚟噶嘛。咁即系话嗰个枕头咧，嗰、那个太太或者系女朋友啦，瞓嘅时候咧，根本系唔会骚扰到佢。 咁然后咧，有啲咩冬瓜豆腐咧，个老公咧想抽只手出嚟咧， 都冇问题， 就喺下边一掹， 系啦， 咁就冇事嘅。不过唯一咧，我觉得有个麻烦嘅地方咧，就系其实唔会咁科学。 我都觉得唔会， 因为咧佢嗰个老婆咧，佢瞓嘅咧就净系嗰个所谓。L 型嗰 个 转 位 咧， 系 个老公一走咗咧，佢一拧转，扑一声，佢就成个跌落地下噶咯，即系所谓跌落床褥上面噶咯。 比较细啲啊， 嗬。系啊， 就算系嗰个枕头咧，你除非个枕头好硬啦。 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下面 你冇承托啊， 冇承托，你抽或者嗱，首先如果系个太太咁样瞓喺个枕头上面， 系啊， 其实。一樣都會撳扁咗個枕頭，其實一樣都會擲住隻手咯。 你 我有隻手一樣都會有。 我估佢夠承托嘅，但 係嗰啲咧咩太空枕嗰啲。 太空枕嘅 ，OK。 但係我覺得唔 work 嘅地方就係因為咧，佢移動範圍太細啦。平時我哋係成個長方形咧，任你碌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因為佢要設計成為嗰個係一個拱橋位咧，個老婆就瞓喺個拱橋上面喎。 係。 哇！佢一老公一走咗，佢一撞就真係會醒噶啦。 咁佢應該咧喺隔離再加多個枕頭，可能會。好啲嘅，咁又做 咁几多个枕头啊？需要 咁佢呢度都系一个枕头两个人瞓啊嘛。 咁即系要佢，即系要个老公咧掹走自己只手之后咧，摺翻个枕头拼上去。 你唔中意啊？好， okay、 有另一个嘅， 仲有另外一个添，好系咪系二人前两个人用 嘅？又唔系呢个可以个人用嘅。 个人用嘅。 平时咧，我唔知喺办公室咧，即系大家都会可能即系食晏嘅时候 合 一合噶嘛。咁你就咁挨住自己嘅手咧，真系会手臂噶嘛。咁佢而家有个设计咧，就 系 一个拱形嘅一个枕。一个枕枕咧， 似拱桥咁样嘅啫， 系啱啊，系啊系啊，拱桥咁嘅样嘅，咁咧佢就话俾个老婆瞓，咁咧跟住咧，咁你跟住你咪即系好个人嘅咯，咁你阿老公咧瞓第二个枕头，但系中间依然可以摄只手嚟揽住就揽住个老婆咯、 哦、 ，OK， 即 系 拱桥嘅枕头，咁、 okay, 喺、okay、下边咧桥底咧就可以插只手落去 啦， 咁啊两个人咧就可以更加瞓得更加近，冇距离咁样啦，但舒唔舒服先？因为我见到咧，尤其是我哋话枕头咧，如果你即系瞓喺床度嘅时候咧，其实要承托住条颈喎， 系啊系啊， 你如果系趴喺度咧，当恰恰咧就 OK 嘅，因为佢真系成个拱桥咧。 在办公室写字楼里面佢话好多人都有呢个 cushion 咧，就可以俾自己瞓嘅。 其实你都明点阿田咧，佢连续揾咗两单咧，都系呢种揽枕， 孤枕难眠。 想着你的黑夜，想着你的 我喺方面嗰啲老公啊，翻翻 夫妇 孤枕，嗌救命啊！阿华都嗌救命嘅，话 佢就 梗啦， 你谂下，如果你老公 佢，大佬 你反应啊？ 哇！真系佢每晚都唱一次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my hand。哦，你又唔知你重啊？其实我只手又冇好多肉， 断手啦，真系。 系啊，话成日救命。 同埋佢成日用呢个方法咧，佢就想吸引佢老公 系 回心转揽啊。 系 老公啊，今晚揽翻啦，唔好老婆，我只手咧就嚟就伤残嘅。有个枕头啱你噶啦， 咁嗱，你讲咗咁耐，你会唔会买呢个枕头啊？ 我想试下。 你想试下？ 叫我哋送俾佢啊！ 叫我华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向十八岁或以上居民派一万元的安排，将于六月廿一号星期日开始接受登记，银行当日会照常营业，登记时间在出年12月31日截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市民可以经银行登记，通过银行户口直接收取1万元。在6月21日至6月底登记的市民，将于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公务员考虑问题时不能够单从本土角度出发，只是思考香港特区，如果对内地采取敌视和抗拒的态度，问题就会很大。 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所有问责官员和公务员都应该畅所欲言，但当政府作出决策之后，公务员就应该一心一意推动落实和解说有关政策。被问到公务员可否在个人网上社交平台发表不同声音，他说即使只在网上的朋友之间发表意见，要有心理准备网上的私人意见最终会变成不是私人意见，需要注意影响后果和给人的观感。聂德权又说，公务员如何拿捏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中央和特区的关系至关重要。他提出本港公务员亦是国家公务人员一员的讲法是出于苦心。小四至中二的学生今日复课，但跨境学生未能够同步复课。在青衣荃湾双汇学校，全校的大约400个学生当中的180人是跨境学生，校方安排网上实时授课，身处内地的同学可以经网上会议室系统同步上课和发问。今日早上，学生进入学校之前在门外排队接受红外线体温探测，以及用酒精搓手液消毒双手。有小四的学生说，复课好开心，好挂住同学，但因为班上很多跨境学生，今日仍未能够见面。有家长说，终于复课可以松一口气。校长周剑豪表示，现时每个班房有大约20名的学生，学生要面向黑板单行坐，课室内也都增添了空气清新机。另外，为了有效直播课室的内容，每个班房会有3名的老师分别负责授课，用平板电脑拍摄课堂的内容，以及回答内地同学在网上的提问。南韩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数字比前两日都高于50宗有所回落。防疫部门表示，新增个案中有33宗是本土感染，全部来自首尔地区。当地的小学5年级至初中1年级的学生成为最后一批复课的学生。不过教育部因应部分位于疫情风险较大地区的学生，限制回校的学生数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和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在早上9:5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57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687.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3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9.8，跌4.4；汇丰控股40.7，升1.5；盈富基金25.22，升8仙；美团点评154.2，跌4.8；中国平安82.3，升9.5；小米集团13.36，升3.4；阿里巴巴212.4，升2毫；中芯国际20.1，升3.5；港交所296.6，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63，加元1.343，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伦敦金每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9点，升265点。港金现价报15,61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88.15美元，卖出1,68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咯，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港铁站一段咧就挤塞。喺观塘嘅协和街有路面维修啦，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嘅慢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秀茂坪道对出。喺西贡嘅北潭路亦都有山泥倾泻啊，北潭路近住屋头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分，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苏怡妈妈你好啊， 阿苏怡其实几多岁到啊？而家 十二岁，去想做 DJ 啊，第日 做司机揸车啊， 想做 DJ 啊嘛？ 系啊， 我 DJ 我听我做司机，其实咧做司机出色啲，听到啦。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真系氹得我彭仔程振鹏好欢喜嘅。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作为新手妈妈，对于母乳育婴都有好多疑虑嘅。今个星期美电康康就请嚟香港母乳育婴协会嘅代表，为大家讲下母乳育婴嘅信息。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播到人妻啊，信箱又嚟啦吓！平时我哋大多数都讲男欢女爱嘅，好少讲到第二个男人，即系啊人哋阿爸啊，仲要系咧女方嗰、那个，你知啦，成日都话阿女啊系个阿爸咧前世情人嚟噶嘛，你同人哋前世情人拍拖，即系抢佢个女，咁仲唔同你死过？嗱。遇到好嘅外父，大家梗系开心啦！啊，除咗有难顶嘅奶奶，都仲有难搞嘅外父噶。睇下今集未来女婿点嘅情况，睇下大家点样帮帮手啦吓。 全部揸车啦吓，所以唔开麦，喺又似你啊！ 佢有开噶，佢开自己支麦啊，系咪好嬲啊？ 唔系，边个嚟我噶嘛？唔该，唔介绍 B O 田就冇开开麦啊吓，喺又似佢。但系故事内容咧，系就系讲及啊有一对相识九年嘅小情侣，同一个好麻烦嘅未来外父，喺初拍拖嘅时候，佢哋嘅情况系点啊？ 哇！斜对面嗰个女仔新嚟噶，靓女就真系称唔上嘅。不过我觉得佢好飘啊，好清纯啊，一定系我阿妈嗰杯新抱茶嚟噶啦。应该我阿妈有得饮啦，杯新抱茶。 Hello， 诶、hey，Hello 你好， 我叫 May 定 Mary 啊？我叫 May 啊，哦 Mary 啊， 你自己唔知道自己叫咩名嘅？ 我有好多张身份证，因为我琴日有张咧攞咗去搣烂啊。我琴日有张攞咗搣烂，我要效忠啊！我唔记得咗，我 pure 就系呢个位 pure 咯。 我觉得你好特别啊， 好特别啊！你好啊，我系新嚟噶。我咩都唔识噶， 哦，系， 你多多指教，有咩事即管吩咐，我会帮到你。 你究竟系指教定系要吩咐？但系点样都好啦，总之你唔好咁客气啦，大家同事嚟噶嘛，有啲乜嘢咧，你直接揾我就得噶啦。我个名叫 Peter， 哦，你就系 Peter Pan 个 Peter， 我姓 Pan 嘅、哦啊、，P-E-N Pan， 系咪每个男人都会有个 Pan 啊？ 点喂？你有啲咩想讲啊？哦， 不如我哋今日一起食 lunch 啊！ 先食 lunch 呀、 yeah, ！我谂编剧写嗰个 Mary 唔系咁嘅，好清纯，好飘华。我想问呢位演员点解会咁样演绎嘅？ 我已经系最清纯嘅啦。 系啊，淫荡底，但我见到你有可以帮佢煲汤。 你讲乜嘢啊？你 系啊。 我好惊啊！你做咩讲咩档嘅你？ 咩都唔好讲，我哋一阵食 lunch 再讲好唔好？ 我知，我唔系好识呢一头有啲咩好地方啊！我净系识得去大开心酒店啦，同埋大刺激饭店啦。 我哋应该真系天作之合咯。 请演员尊重下我呢个清纯嘅女主角吓， 拣错角色啦，麻衣换人啦， 我哋咁话呢个饭盒唔俾佢啦，真系嗱，一个好嘅开始就俾佢咁破坏咗啦，其实唔系咁，一个好嘅开始就造就咗 Mary 同阿 Peter 拍拖，而 Peter 仲视 Mary 为佢终生嘅伴侣，喺拍拖嘅头一年，阿 Mary 竟然带阿 Peter 翻去见佢嗰个麻鬼烦嘅阿爸喎。 你剧本里面冇麻鬼烦两个字喎， 我自己夹，我系剧本， 佢写剧本意思即系佢想点改都得，系咪 啊？阿爸，咦，阿爸， 你叫阿爸啦，跟住你要做埋阿爸，头先咪同你讲咗咯， 系、 哦、 我带你翻嚟， 系啊，唉，再嚟啦， 阿爸，我哋翻嚟啦。我介绍你识啊呢、这个我男朋友 John 啊，哦 sorry 你系边个啊？ 我系 Peter。 哦 Peter John 啊，前日嗰、那个对唔住，哦佢系 Peter 啊。嗱你哋慢慢倾，我入厨房度换个件衫先啦啊。 你入厨房换，诶点都好啦 ，Uncle 你好啊，呢度少少心意，希望你中意啦。其实我都揾咗好耐噶啦， 揾咗好耐，我都揾咗你好耐喎。 系 Uncle 你好吓， 啊 系 叻仔喎 啊。 做晒功课上嚟啦， 系啊， 知我女中意入厨房换衫啊，啊，又知我中意睇王羲之嘅书法喎， 系嘅， 其实本身我系中意睇王菀之嘅， 系王菀之，我下次可以买佢 CD 俾你啊， 啊，王羲之有出 CD 嘅咩？ 王菀之啊嘛，你头先话， 我话王菀之咩？ 你话王，哦，你话咩衬咩咧 ，uncle？ 哦、啊，你咪觉得我有品味咧？我开头系睇黄玉郎嘅，转咗嚟噶，我个人又平易近人，冇乜嘢嘅， 都系嘅，都系，我都觉得你好客气嘅，第一次见面啊嘛 ，uncle， 我都想留个好印象俾你嘅。 你叫咩名话？ 我叫 Peter。 哦，你呢本咩嚟噶？黄菀之啊！ 我记得我角色叫咩名 噶？哦，我话你听 啊， 我有品味就梗噶啦。 系 平易近人咧，就睇下近咩人啦、啊。我嚟问你啦。 哦， 你凭咩条件同我女拍拖？啊、你人工做几多？啊、有冇车？有冇楼、哦？有冇目标？有冇计划？有冇 BNO？ 有冇外国护照？有冇学书法？ 阿爸，唔系阿 uncle 啊， 咩你？ 其实讲真的，我呢一刻你刚才讲的所有东西连本 BNO 我都未申请回，我是没有的。 那王菀之的 CD 呢？ 王菀之 CD 可以买得起的，什么叫 CD？ 但你要记住， 我要他的 CD 是王羲之写书法封面的。 王羲之的 CD 是不是？ 王羲之写王菀之的 CD。 我试下即管找一下，但你信我，我什么都没有都不要 紧。 我有 heart。我有心啊！ 你黑我梗噶啦，我见到你个样都黑啦。 黑就有心啊！我 你即系话我唔识英文啫。 唔系唔系啊！我会对阿 Mary 啊 ，Mary 即系你个女，我会对佢好 好。佢叫阿 May 啊！ 佢叫吓阿、啊、Uncle， 你系咪要睇医生啊？ 佢叫 May 啊！ 叫 Mary 啊！ 啊！你带咗边个女翻嚟啊？ 唔系啊！你生咗边个女出嚟啊？ 衰啊！你咁想同我个女讲咩啊？ 唔系啊！我想话我系好有心，我系想同你讲，总之我一定会非佢唔娶噶。 你仲要非咗佢添啊？ 唔系啊！ 你非咗佢添娶啊你？ 夏姨啊！ 哎呦，似你啊！你真系一嚟同我讲王菀之，我都嬲噶啦！终于要非我个女，然后话娶佢。你望下你个死人样啊！你行埋嚟，你望埋嚟。 哦， 一高又唔够我高，头发又唔够我多， 吓、 啊！你点样都有我女啊？衰啊！真系。 哇，精彩演出啊！阿 Mary 个阿爸咧对阿 Peter 真系好唔客气，完全系一个位都唔俾佢啊，唔俾呢个男仔行。 咩？佢一个女都唔俾佢啊？ 一个位都唔俾个男仔。 阿头冷静啲先，冷静啲先，俾阿 V O T 讲啲嘢啊！ 啊，人哋咧已经讲咗好爱啊，非 Mary 不娶噶啦，世间少有噶啦，佢仲想点啊？系咪连个女嘅选择男朋友佢都咁专制，咁都唔得咧吓？ 哎呀，系咧，头先食饭咧，你哋好唔同啊？做咩咁拘谨嘅？阿爸成日夹餸俾你，好难得、啊。 Mary 啊，总之一句，我一定会好努力，我会俾心机赚钱，我会储钱，我要你生活无忧，我唔会俾你阿个阿爸睇衰我啊！ 哎呀，阿爸同你讲乜嘢啊？咁激动嘅？ 唔算啦，头先我忍住咗啊嘛。你阿爸话如果我要同你拍拖，要结婚，我要有楼，我要有车。总之我一定唔会令阿 Mary 你失望嘅。你系咪继续愿意跟我一起啊？ 哎呀 ，Peter， 你唔好理我阿爸讲咩啦。之前佢系要别墅噶，而家佢话要层楼，佢讲少噶咋。其实佢真系要你有地皮噶，不过唔紧要。我会跟你噶，来让我跟你走。 啊！哇，好似去咗古时咁，天造地设嘅一对啊，俾阿爸棒打鸳鸯咁啊打压，结果会系点？九年之后嘅某一天， 耶、yeah, ！老婆仔，喂，我要同你宣布一个大好嘅消息。我终于储够钱啦，我哋可以买一层咧三百尺嘅单位，够我哋两个住啊！ 吓、啊，老公仔， 点啊，老婆仔， 两个人可能够住， 嗯， 但系我哋而家就嚟会有三个人咯、哦，咁够唔够噶？ 咪住先，老婆仔，我真系好中意你，我都好想可以同你结婚，但系真系唔可以同埋你阿爸一齐住噶，我哋咁样三个人冇将来噶。 边个话同阿爸住啊？你是爸爸、啊 哦、我做爸爸你有了 BB 啊？ 唔通你有了 BB 咩？ 我即系我哋有了 BB 咯，系咪啊？咁即系我哋可以结婚，我哋可以买楼，我哋可以生 BB 一次过做晒。一个唔小心崩抢咗你，你阿爸实冇得反对啦！而家 咩一个唔小心就刻意噶？好啦好啦， 咩话？你讲多次。你讲多次， Uncle 啊，我搞大咗你个女啊，而且 你搞大咗王菀之， 唔系、啊，我搞大咗王羲之啊，你知唔知你自己讲嘅咩啊 ？Mary 啊，你个女 Mary 啊 ，Uncle， 佢系叫阿 May 啊，你搞到佢变点？ 阿 May 系你老婆啊，冇搞大你老婆啊。而家 ，sorry， 应该咁讲嘅，而家系你个女有咗，我仲成功买咗层三百尺嘅楼， 三百尺嘅楼， 系啊。 你同我讲笑啊！吓到音乐都停埋，我播翻就王羲之 CD。 你话噶嘛？你话 三百尺 买到楼就可以娶你个女啊嘛？而家我够钱俾 你。你话俾我听，三百尺够我摆王羲之嘅书法，定摆王菀之嘅 CD 吓、 啊？今日放而家我住噶，我同你个女同 个 孙住啊！ 我个女大肚吓、啊，我个女大肚个 B B， 第时如果又要听王菀之嘅 CD， 又要睇王羲之嘅书法，佢边有咁大嘅地方做？有咩用？同埋你又唔高， 个编剧梗系恶毒啊，佢话你矮啊，我个人系好厚得噶，我最多话你唔高嘅啫，佢发育唔好噶噃。 嗱 ，Uncle 咪住先，你冷静啲，我唔理黄婉之、黄希之定系发育好唔好啊？究竟你而家想点先？你九年之前话如果我俾心机储到首期，我又锡阿 Mary 嘅话，咁你就俾我哋结婚啊嘛？你系咪想而家 B B 出世冇地方可以住啊？ 啊！你家阵、啊、你家阵系做乜嘢嚟？你谂住攞我个孙嚟带我啊？我哋皇家唔会俾你威胁到噶。 我带你100万啊！喂，你个女唔系姓黄噶？ 我系黄婉之同黄希之嘅后人。 哦，系啊！ 你而家要我求其将我女嫁俾你，我话俾你听，我个女系大个叫咩啊？ 咩啊？ 叫王妃。 哦。 我讲你听， 咁你一定系叫皇后啦。 我叫你点知我唔系叫皇后？ 你叫皇帝，你叫系李隆基啊 嘛。我系叫霆锋，其实个个都知噶啦。油麻地霆锋系我。 O、okay、K， 你层楼冇500尺，嚟摆我啲 C D 都唔使知我嫁个女俾你。 喂，你而家出尔反尔啊 ，Uncle？ 咩尔啊？咩尔啊？ 黄希之啦，你去。 哇哇哇！个外父想卖女咩？九年前已经睇小呢个男仔啊！佢而家咁有毅力啊，喺你反对之下咧，都同你个女拍拖咁多年啊，真系有爱喺度噶嘛？啊，若唔系啊，早飞咗你个女啦！成个故事其实好简单，遇到一个得寸进尺嘅外父，你会点选择 ？A 啊，好似个主角 Peter 咁，我唔会衰俾个外父睇嘅。B 拍拖第一年已经同佢分手啦。C 系暗同阿妹远走高飞，唔会理佢啊。第 D 定系拣个好似系元老爷咁有型，就算唔同政见嘅都可以一齐生活、吃喝玩乐、啊开心影相嘅家庭呢？ 傻啊！呢只歌数翻转头，哇，廿年都过去，又啱用噶、 啊。 Beyond 嘅爸爸妈妈，系啊， 咁啊，的而且确啦，好似呢个人妻里面嘅剧情咁样啊，有阵时外父呢一关咧都几难过噶。 嗱、嗯，我觉得 想当年 呢、這个新闻系真嘅， 系真系一单新嘅真嘅新闻度啊， 系啦， 300尺个老个外父啊就话。有冇搞错？起码要500尺，我先俾我个女嫁、 啊。 我站在外父嘅角度，佢冇错嘅。 系咪啊？ 我当初话你有层楼，我冇话几大几细啊。 系。 如果你同我讲你买一间劏房得100尺，唔通我就当你买层楼咩？ 咁系咪真层楼先？ 喂，咁层楼嘅定义争好远喎。如果嗱到你啊，系咪先？ 唔系，但系如果你作为个老豆咁样谂，个女都跟咗人哋9年啦，系咪先？即系应该都唔系18岁噶咯，系咪先？ 系咯系咯， 佢嘅人生嘅光辉都冇咗9年啦。 咁啊系。 咁系咪应该都即系，起码叫而家有层楼啊，都唔算好差啦，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会有啲霸气阿爸咧，做乜啫？而家冇咗啲男人唔得嘅咩？我有阿爸喺度照住。 嗱，呢啲咪係唔為個女諗咯。 我以為個阿爸霸氣話，我幫你拍層樓。 我都以為係你一啲。 唔係啊，即係話。 话佢个女可以大不了，咪咪跟翻我住咯，我同你凑孙啦。 其实你个老豆有冇谂过，其实个女大不了可以调翻转噶，咁我咪搵阿 Peter 唔要老豆你咯。 系咯， 你都唔系为我将来幸福着想嘅，即系你想我跟你一世啊，你死先噶阿爸。 不过可能个阿 爸就会觉得咧，你得三百尺就唔幸福咯。 哦、 即系如果每一尺同幸福指数系计埋嘅话咧，三百尺嘅幸福同埋五百尺啊争好远啊。 但系我想话阿 爸爱女深切都系即系冇得否认噶、哦。 咪应该一早讲咯，佢就唔好净系俾个目标咯。即系嗱，证明咗咧，所有嘢都唔好太空泛， 嗯， 净系话， 即系唔好话有楼就得啦， 唔好话有层楼算 啲， 系啊，你话有车有楼，跟住佢真系买咗架 前七嘅， 买咗前七出嚟，佢又话唔得哇，冇只马嗰啲我唔收货咁啊，你早啲讲啊，所以我觉得下次大家如果仲要见外父外母嗰啲咧。就盡量可以咧，就即係條目寫得清楚啲， 即係條款係 啦。 要有樓，要有幾大層樓啊？ 係啦，樓嚟講咧就 我自己有個朋友咧，就有一個咁樣嘅例子嘅，就係嗰個女朋友咧嘅屋企咧，又唔係去到幾億身家嗰啲，不過相對地就真係中上家庭咁樣啦。咁啊，好正常地，人哋都中上家庭咯。嗰個男仔咧就真係屋村仔出世嘅咁樣。係咪嗰啲木門對木門嗰啲就唔係㗎啦？咁 對唔到啦。 嗰位嘅外父。苦未来外父啦，嗰阵时就讲到好明嘅，钱嗰啲唔系好需要担心嘅，最紧要你锡我个女就得噶啦咁样。嗱，开头就咁样打开咗嗰本书就咁写噶啦。 咁咪好咯，哎呀，好开心啦。 不过 有个 慢慢咧就开始会谂噶咯，吓乜原来咁都冇噶，因为本身佢哋嗰个家庭背景真系相对地优厚啊，冇谂过原来吓。原来你赚钱又少过我个女噶， 应该两个工人系基本噶啦。 系、啦，你 冇 谂住你即系首期都未俾得起噶，即系因为佢哋本身真系有钱嘅家庭，冇谂过原来佢觉得呢啲系好基本嘅都冇。 唔系夫妻嘅咩？你哋要供噶，咁搞错啊！ 跟住咧就令到佢哋近结婚阶段嘅时候咧， 不停咁闹交啦， 多咗好多拗叫。 系， 但系咁最终佢哋诶结婚开开心心嘅。不过咧，作为外父，尤其是外父，反而嗰个女朋友个妈妈咧就冇乜点出声，系啦，可能真咧外父对于个女女好近， 系紧张好多， 即系会觉得我要保护你噶嘛，我要将你交俾嗰个男人 嚟噶嘛，系啊， 原来佢首期都未俾得你，谂住租啊，咁点算啊？嗰阵时真系几有几多张力嘅，几 tension 啊？ 其实好大压力，学你话斋咧，即系其实枕住一路落嚟行咧，嗰、那个男仔其实因为佢都要。即係間唔中要翻去去食飯噶嘛，即係我會覺得嗰個男仔係即係會比較百上加斤啊！ 有嗰個女仔咧，有試過幫手講大話瞞住自己阿爸。 最慘我覺得係嘅， 即係話唔係啊！我哋唔係我哋想唔買樓住先啫嘛。 哦，即係主動嘅。 我覺得嗰啲錢我哋要咁樣去投資，好過而家我就淨係擺落去層樓度。我哋有可能我哋諗住做生意，即係個女為咗要幫手瞞住阿爸，又令佢放心咧，佢就要咁做。但係阿爸呢啲哇挑痛眼眉㗎。 因為咧個阿爸咧。其实就讲咗句说话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个字。呢个字咧，你就咁听咧，觉得好简单，冇问题啦。但其实好难做嘅，就 系 话冇嘢啦，最紧要锡我个女。 系， 哎，咁你就恭喜发财啦！一个锡字，咩位置锡啊？你谂住我同你落去情人节咧，我哋落楼下茶餐厅咧，$80一个情人餐，我觉得我好锡你噶咯。 系， 哇，对嗰个老豆嚟讲，唔系嘛？你情人节唔系有烛光晚餐冇山顶啊？ 系咯， 哇，或者你话我哋去旅行咧，去泰国就锡老婆。唔系唔去歐洲啊嘛？ 同你 喂嗰、那個錫嘅定義你都唔知喎，即係可能你問清楚，細伯，其實你平時點錫阿 May 嘅？係啦，你講定咗。 Mary 啊， 哦 Mary 嘅，你點錫阿 Mary 嘅？我咁樣噶，哦每日都要做個 SPA 先得嘅，真係。咁你又知道究竟嗰、那個你要俾幾多物質嗰個女士啦？咁 其實辛苦噶，我會覺得，即係睇個男仔係咪真係可以發奮圖強。但係我覺得點樣咧都去唔到嗰個阿爸嘅嗰個 咁當然啦，都有啲外父咧好容易相處嘅，即係唔係一定要為難佢哋嘅，最緊要佢哋愛啊嘛，係咪？ 東京都新增14宗，其中九宗感染途徑不明。厚生勞動省公布，全國累計17202人確診。916人死亡。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过去几小时，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约30毫米嘅雨量，而大埔同荃湾嘅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早上仍有雷雨，随后几日炎热，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同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在早上9:50的过去一小时， 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9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7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3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9.4，跌4.8；汇丰控股40.55，升5仙；盈富基金25.2，升6仙；美团点评153.5，跌5.5；小米集团13.3，升2.8；中国平安82.15，升8毫；港交所294.8，升6毫；中芯国际19.98，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845，瑞士法郎8.051，澳元5.405，加元5.774，新西兰元5.055，欧元8.7537。每百元对港元7.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9.42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8点，升264点。港金现价报1561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04美元，卖出168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啦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咯，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青衣枫树窝路啦，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恬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邓慧思啊，夏天到啦，为你推荐一首我认为最有夏日色彩的歌。我会揀 Seals and Crofts 的 Summer Breeze， 加埋本夏日清凉飲品，简直是心旷神怡。 Summer Breeze makes me feel fine， blowing through the jasmine in my mind。 逢星期二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邓慧思主持的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CIBS 地球拯救队制作环保商长大挑战。 问题是2016年至2018年维多利亚港海水平均大肠杆菌数量大幅下降到每百毫升约几多个呢？ 基督女少年军制作因我是女生柬埔寨研究网络里面发表了一份报告，有8万至10万被受性剥削的受害者，当中有80%在18岁以下的女仔来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又报一报个天气先。 嗯，好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去到1点钟吓。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啊，嗱，最近咧香港有一个新嘅室内设计嘅热潮啊。其实咧，我谂应该系呢几年开始咧、就不停涌现嘅。 我估系唔系一间屋只要个楼底咧相对地高少少嘅话咧，就上下层去发展。 上下层发 展。上面即明明可能即系真系得，可能系200-300尺嘅，咁都想间多间房嘅话咧，就上面少少人哋话棺材床就出现咗，下面咧就可能系饭厅或者厨房嚟噶咁样。 佢甚至乎咧呢种潮流咧，其实佢具体嘅做法咧，就应该系话而家专门有嗰啲家私公司咧，就系呢一我谂应该呢一两年咧就收到好多嗰啲订单咧，原来就专门做呢一个咧，头先你讲嗰啲名词，屋仔床啊，组合。柜床啊，你留意，以前就叫组合柜，又或者叫组合床，但系而家佢原来嗰个混合叫做组合柜床，咁咧就之前咧我哋介绍嘅时候咧就系话，哦我知啦，你话黑白嗰啲工人姐姐逼佢哋瞓厨房个上面，你叫佢好似有条楼梯爬入去嗰个橱柜里边啊嘛，真系唔叫做橱柜嚟 嘅，我哋都见过呢啲，唔知点解会出嚟嘅， 但 系 咧原来咧嗱。如果佢淨係限於俾工人姐姐咧，你都可以話佢係屬於某一種家庭嘅需求，即係話誒地方可能得300尺，就即係頭先阿 Mary 個老豆咁樣啦。咁你點俾工人瞓咧？但係原來咧，我睇埋今日個新聞咧，佢話而家已經有一啲家庭咧，佢哋嗰個需求係發展到呢啲屋仔床咧，係俾自己細路瞓嘅。 係啊，我都見到啊，即係咧你。系都叫有一个独立嘅房间，你可以咁样讲。但其实 独立空间咋嘛？ 系啊，啱啊。有张床咯，但系里面咧真系有少少似咧，就系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度咧，系啊，真系打开个柜你就瞓入去，嗰、那个就系你张床或者你独立嘅原因啊，咁样咯，即系独立嘅空间啊。 啊，系啊，点都希望有个地方俾佢哋住嘅，就唔系下下黐住阿妈阿爸一齐瞓。 系啦，但系如果个女咧，好似阿肥妹仔嗰、那个嗰、那个 size 咧，佢就瞓唔到噶啦。咁样嗱，咁佢嗰个所谓设计嘅屋仔床咧，而家系点样算嘅咧？咁样嗱，咁咧佢就系讲紧咧就话家长咧就帮仔女设计式设计咗个棺材式嘅睡房。咁啊点样嗱？睇落去个样好靓嘅， 系因为佢真系有设计嘅 木纹，好鬼靓嘅， 好潮嘅，即系好而家好兴嘅。 系啦，仲要由呢一个楼梯格咧有几级咁样咧，就系嗰个楼梯咧本身系个柜嚟嘅，因为而家物尽其用啊嘛。嗰、那个有3-4级楼梯仔俾你擒上去咧，下边唔好嘥，都撞系储物柜咁啊，收埋 OK 啦。咁跟住咧， 收納地方好緊要㗎，值錢㗎。 咁下面咧就有衣櫃同埋鞋櫃咁樣啦。咁然後最上層咧，你橫睇掂睇都係似嗰個冷氣槽嚟㗎、有幾條嗰啲坑咁樣。但係唔係睇真啲咧，佢話冷氣槽另一邊咧就有兩個米奇老鼠嘅窿窿位咧，就一啲開花圖案。 係。 咁啲人就話：哦，咁得意嘅呢個通花圖案擺喺上面。係 啊，咁究竟係咩咧？佢定係嗰啲吊櫃咧？佢都叫做係咪啊？ 係啦，咁佢就話俾你聽，我話哦。里面咧仲有一道好细嘅门、就打得开嘅，然后就可以擒个僆仔 捐入去， 系啦就瞓喺里面。咁嗰两个嘅即系所谓米奇老鼠嗰个头像咧，咪当通风位咯， 系 就系、是、一间小朋友嘅床嚟噶啦。而家 有冇话咧系俾几多岁？因为咧其实我系见到多过一个报道，同埋咧因为我亦见过类似嘅报道， 冇错。 咁跟住咧就会喺我自己个面书度就出咗好多室内设计公司嘅广告出嚟噶啦嘛。 而家好多啊， 有一啲咧佢哋系主打话俾人哋知咧，专门点样帮你咧？300尺公屋。 可以間到兩房兩廳，即係之類嗰啲咁樣咧。 係 啊，你唔可以即係話咧，即係設計嘅朋友都幾著地嘅，就因為咧大家嗰個生活真係有呢個需要啊嘛。 我第一次見嘅時候咧，喺我 friend 屋企見到。 哦，真人 真嘅，佢嗰陣時咧，我諗佢間屋就五百零尺啦。 啊，唔錯啦，咁樣 係啦。嗱，你話係咪好寬敞就梗係唔算啦，但係未去到三百尺咁啊，細單位啦。咁咧，佢第一次俾我見嘅時候咧，我都已經覺得咧，我第一次見，哇咁犀利嘅，因為咧佢係一埲真係個好窄嘅牆咧，咁佢就打開咗，然後咧就真係咧隱藏式就咧擒咗上去，咁然後咧就收納咗，好似個工人咧就喺嗰、那個嗰、那個叫做房門上面嘅，總之你覺得咧佢唔係打開道門。就间房俾你， 佢系爬上去间房嗰度咁样， 就系、是、高咗一格咧，然后入去，但系咧都唔觉细噶咯，感觉上我仲、哦， 但系嗰、那个间叫做房啦，譬如工人姐姐你话擒上去噶嘛， 系啊， 佢可唔可以坐到喺度嘅？定系佢只可以瞓喺入边度嘅？ 即系捐入去咯，只系可以。 坐嗰下我又冇乜印象啦。 因为嗰阵时个楼底有几高，即系因为我见到唔好话嗱，唔系就话黑薄工人姐姐，而家讲紧系嗰啲 小 朋友啊，小 朋友都系， 佢都我见到好多嘅相咧系坐唔到喺度嘅，因为坐都要一定嘅高度嘛，佢都冇咁样嘅高度，爬入去啊！重重特工队咁样 就 系啊， 系啦， 积分 系啊，嗱，我见到有一个咧就系又系嗰啲设计公司，佢就有张屋仔床，那个屋仔床系点嘅咧？嗱，真系犀利！你就咁睇咧，佢一个好瘦好窄嘅当系两层嘅柜嚟嘅啫，嗰、那个柜咧真系似系点样咧？你当系杯杯碟碟摆碗柜嗰啲咁样咧，好瘦好窄嘅啫。咁佢下边咧又睇得出咧，应该打开就可以挤啲鞋嘅。咁然后咧中间咧可能就啊挤两杯水咁上下啦，即系上面嗰格。然后中间最高嗰个咧就系、是、你觉得似橱柜碗柜。咁、但系最神奇嘅地方咧有堂楼梯，然后咧喺个咁窄嘅所谓嗰个橱柜碗柜上面咧就有扇嗰啲叫做百叶扇嘅门。 明白，拉门啦。 咁推门咧，好似人哋西部王仔嗰啲一推咁样咧，咁里边就系工人姐姐瞓嘅。嗱，首先呢个设计已经系非常咁大胆啊！佢明明 喺边度啊？ 香港咯， 唔系我知系喺个厨房度，定系咪嗰个啊？ 唔系，第二个嚟噶， 呢个 喺个厅度嚟噶。 即系简单将一间房有阵时，你仲要将佢间隔做一间房，变成上下层嘅房。 佢冇房啊，佢系一个橱柜啊。其实而家大家个 concept 咧，记得要搞清楚，你系买咗件家私。但嗰件家私可以俾你当喺间房， 但系问题系唔好意思啊，啲问题系你个一个人啊最基本嗰个最细都要， 佢系咁嘅啫，佢系一个都话似系橱柜鞋柜， 系佢 嘅 一个间隔嚟嘅， 系啊，但系嗰个鞋柜上面唔系挤鞋，就挤工人姐姐或者你话挤个细路， 咁、你唔好咁讲，因为咧其实咧佢系将佢因为一个人我都话最基本都要两尺半啦、瞓， 有两尺半俾你瞓 嘅， 但 系 佢真系一个柜嚟噶， 只不过就前面咧就系喺譬如向厅嗰边咧，可能就做咗一个叫做 其实唔使咁复杂啊，你 隔篱嗰边就系向咗第二边， 佢而家呢个 concept 已经去到个地步咧。就系、是、你望下你屋企任何储物嘅地方，如果瞓得到， 入去啊、 如果瞓得到人嘅，就当系工人房。喂，而家个 concept 系咁，等于我哋公司，譬如我哋而家直播室，我哋有堂 CD 柜嘅，咁如果我哋打通咗佢嘅话咧，挤到好多只 CD 嘅，打通佢，跟住阿祖你又喺度瞓得啦。 同埋咧，唔系净系讲紧咩工人姐姐喺边一个位瞓，系讲紧好多人啊，即系可能佢啲小朋友啊，佢哋都系咁样瞓，可能系年纪大咗，佢哋爬唔到嗰条楼梯，唔可以咁瞓嘅。 咁但系你知唔知咁样要几多钱啊？ 即系成个装修 咁样系贵，即系呢一嚿咁样嘅屋仔床咧、因为咧网民嗰阵时就见到呢一张床，哇！大佬唔系嘛，明明系贵，咁啊喺上面瞓，跟住 呢个咪一样咁嘅设计咧。头先 你呢个好啲啦，你谂下你呢个好啲啦，你呢个系成个咧上到顶坐地咁样。我而家手头上嗰个咧真系纯粹一件家私嚟嘅啫。咁、但系咧佢就问嗰个设计公司，佢就话：，喂，你估平啊？两尺半乘六尺嗰个 size， 一张床嘅单人床基本 size 啦， 系啦，15,000蚊， 连成个柜。 佢话呢张床包收口床褥加埋要15,600蚊，喂，净系呢个柜咁样，万几人、啊。 但系对于一啲嘅屋企人嚟讲，佢解决咗好大嘅问题系乜嘢咧？ 系 佢用咗少少嘅钱，但系解决咗好多，每一尺啊！ 都是钱这个问题啊，个地方住啊嘛。 我唯有咁谂咧，如果咧你话其实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系佢话我唔系刻薄紧我哋嗰啲外来嘅工人，我连自己嘅屋企人都系瞓喺呢度咧，咁就冇办法。 其实你讲到呢度咧，真系有心噏嘅，因为你会谂翻咧，即系想当年啊，我哋咪有一套嘅电影咧，都攞几多奖嘅，即系你其中一个偶像啊，家驹龙农民，就讲紧咧香港有一啲咧，即系住农屋嘅问题。系啊，佢哋就好似将一张上下格床咧，就间咗三格上。中下就一人一格，有个网咁样去围住自己，就是、自己独立嘅私人地方咁样啦。但系睇嚟而家咧已经系变本加厉，以前系即系攞嚟唏嘘香港人点解要住成咁啊？ 冇错冇错。 但系而家嗰件事实就系摆在眼前，就系、是。好多香港人都需要住成， 其实系啊，去到2020今天呢日咧，我哋香港嘅嗰个居住咧嘅面积咧系大倒退啊，即系比其他嗰啲，我都话我试过一年咧走上去好多年前啊，走上去国唔知啲朋友话喺大陆 嗰啲啊嘛， 喺大陆系搵家私会好拣咧平啲靓啲咁样吓，咁啊举个例啦，咁我走上去睇啦，跟住我周围睇。啲人话咩话？你订两尺半床，即系三十寸，你订茶几啊咁啊！ 我真系， 跟住我话 好尴尬， 好尴尬，超尴尬，超尴尬， 你明唔明啊？ 系咪因为见到你个身形又觉得话 觉得你冇理由啊？ 系啊，你根本香港嘅地方，你即系你买一张叫三尺床都系难噶嘛？咁两尺半，好多人都瞓两尺半噶。 系啊，冇错。 我哋咪大倒退咯，我哋。 我真系啊！ 我哋净系唉，负资产嘅喺度住。 我细个咧又系瞓两尺半床噶嘛，即系已经好叻噶啦。嗰阵时去到十几岁，有 自己 嘅 一 个房咁样。试过啲咩 张 床都真系窄啊！自己反瞓咧。搭咗落张床度，跟住攞只手似掌上压咁揿住蹦，揿住地， 然 后继 续瞓。 唔系有拱翻自己上去张床度， 身手灵活，你真系 身手灵活啦。 系啊，譬如睇到呢个新闻咧，我就谂， 我哋而家 除咗唏嘘之外咧，我系谂翻咧。元秋嗰阵时嗰单新闻啊，即系话蒸口罩咧，虽然我哋笑咗佢好耐啦，但我好记得噶。 我以为真系讲紧啦，元秋姐添。 因为嗰阵时大家有个争拗位就系话，冇搞错啊，口罩咁样蒸出去都唔卫生。但系佢嗰阵时有一个好强嘅理据，唔系话好卫生， 系 佢好强嘅理据就系话，喂咁冇啊嘛，你系咪有啊？你有口罩，你咪唔使蒸咯。我嗱佢就信系卫生嘅，即系当日嘅争拗咁噶嘛。 系 咁而家你谂翻转头。等于你攞住呢啲屋仔床话，喂，冇搞错，人瞓咁，哦好啊，你有位你咪唔使瞓呢个咯，你有一千尺你咪唔使瞓呢个咯，你瞓翻， 成日都系咁讲，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 啊嘛，咁跟住我突然间谂起就系好，如果头先你嗰个阿 May 嗰个故事。Mary 嗰个故事， 咁样记忆嘅 Mary 个故事，如果个外父问清楚三百尺。咁我仔第时瞓边啦？阿爸你放心啦，我买咗张屋仔床啦。 系啊，而家好兴噶。 嗱咁你个古仔又点发展呢？你系咪仍然都可以话佢哋相爱咪得咯？冇问题嘅。 我哋可唔可以谂一样嘢，当系咧鞭策自己、鼓励自己？系今日可能我要瞓屋仔床，你话叫棺材床都好啊。但嗰个起码我都有咗第一步啊，有呢个第一步，咁我就继续鞭策自己，逐步嚟，系咪跟住可以改善到环境啊？ 咁老实，我宁愿瞓厅。 你宁愿瞓？ 我宁愿瞓厅。如果要爬屋仔床， 啱 咪 而家，所以香港咪迎合大家嘅口味。 榻榻米好啊， 又唔系 开放式好啊，真系。 可能你会咁样谂，可能如果你屋企系有大有细，或者到你个仔再大啲，十零岁嗰阵时咧，可能佢宁愿会拣，我都想有我自己嘅私人空间，系啊，一个床位嘅啫，棺材咁大咁样，我都宁愿爬入去，可能真系满足唔同人嘅需求。 我哋以后苦中作乐咧，就可以咁样。阿仔，正所谓有得拣先系老板，嗱，俾你拣啊，老弟有咩拣啊？ 系 嗱，你想瞓日式啊，定系西式啊？哇，日式系边啊？瞓厅榻榻米，喂，老豆咁西式咧，棺材床， 系啊， 你自己拣啦， 有得俾你拣，你点拣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唔好以为只有涉及身体接触先至属于性骚扰，有时一句涉及性嘅说话都可以构成性骚扰噶。Tracy 是一位文员，佢公司嘅总监喺多个不同场合向佢或者喺佢面前作出涉及性嘅言论，例如问佢有冇婚前性行为，又话女同事唔舒服可以试下去睇色情电影以助康复等等。这些言论令到 Tracy 承受严重心理压力，于是他决定向平机会投诉他公司的总监性骚扰。其实在性别歧视条例的涵盖范畴下，例如雇佣范畴，凡涉及性的行径，只要是未经要求和不受欢迎的，都有可能构成违法的性骚扰。 雇主亦都应该制定政策去处理同埋预防工作间嘅性骚扰，否则佢哋可能要为雇员嘅性骚扰行为负上转承责任。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哇哇哇哇哇！去到几点啊？去到几点啊？ 雷暴警告大家系啦，咁啊雷暴警告去到三点半啊！ 系啊，大家留意住啊！头先我哋讲到，可能第时打横都冇一份，打直份啦， 打直份啦，几六份啦。 乜第时其实阿祖呢啲系有优势， 系啦， 嗰个生存嘅优势，你个仔就冇优势啦，太高真系唔掂，真系系。 系嗱，睇咗两单新闻咧，都分别地系同一啲公共交通新公共交通 通 粉嘅通粉系唔关。 交退佢话， 但系咧都遇到一啲咧被形容为冇公德心嘅人。首先我真系等呢位嘅司机大佬惨，的士啊吓，可能大家即系个限聚令而家都仲有啲措施啦，但大家都真系相对地松咗啊，饮多两杯 哦， 喺个的士度呕啫嘛，系咪？ 冇嘢噶， 但佢 选择都， 哎嗱，佢又唔系，佢就。在有公德心和冇公德心中间度游走， 即是他俾百五蚊呕一半。 诶，嗱又唔系，佢呕啊呕全套噶啦。佢个做法就是较低咗个车窗， 呕、哦、出面。 系、欸，佢又嗱咩为之做一半呢，佢将个下爬以上个窗校到下爬嗰个位啫，就 系 喺嗰个位置度晾住咗自己个头，咁即系个头面向咗，系、 啊、 啦，面向咗车外面啦。啊跟住佢就嘔啦、 啊， 我睇到嗰张相咧都澎湃嘅。咁、哦、究竟佢系咪属于有公德心呢？因为个司机大佬就想喊啦，你喺个车窗嗰个位置度嘔，咁未即系 入漏晒条罅度咯， 就系入晒落条罅度啦。个司机 就 系话 食 lunch 啊， 我都唔知点算啦咁样。嗱、這個、呢个咧就被网民形容为啊。最嘔心同埋最难清洁嘅一件事，好就嚟食噶，唔讲呢个，我讲个香艳啲嘅俾你讲，好唔好？巴士 系 巴士上边有一位嘅妈妈， 又好难香艳嘅。 我未讲完，有个妈妈带住个仔仔一起搭巴士，但好快已经成为咗成架车嘅人嘅目标啦。 系啊， 点解咧？ 系 第一样嘢， 阿仔要臭臭。 唔系， 哦， 唔系嗰件事， 哦， 唔系，系啦，大啲噶啦，个仔唔使入片噶啦，都已经，系因为佢哋两个手上面咧都戴住咗一条咧疑似系监察手带， 哦， 咁啊呢一个已经令到会大家 好 惊吓啦，咁系咪 香艳噶？ 香喺边咧？香艳在 佢一俾人发现佢有监察手带，佢就。攞條底褲笠住自己， 嗱我有冇嘢類似？個質地有啲類似， 質地 點揾嘢遮住啊？ 嗱唔係， 佢除咗 底褲冇關嘅， 佢同個 口罩有關， 哦，口罩， 因為真係未見過咩叫香艷 咩啊？ 佢個口罩。是黑色的 lace 通花口罩。 哦，咁咪就係我話日本佢哋嗰啲底褲生產商， 橫 掂冇嘢咯，攞嚟做口罩咯。 真就你講嗰啲係佢攞條lace 花邊車落佢口罩度，咁個口罩原本都係可以有保護性嘅，但係佢頭先阿祖祖講個 lace 口罩係通風喎，應該係咪？ 堅係 lace 通風通花，而佢戴嘅方法點會唔香艷啊？ 係咯，甩出嚟。 式口罩，佢仲即系挂住咗喺一边耳仔，跟住嗰个口罩咧就向下落嚟， 香肩半路咁样。 系啦，黑丝口罩， 黑丝 死未？死未？仲有手帶喺手喎。 咪先嗱，都系我哋都系讲紧嗰句啦。咁、可能佢啱啱入嚟香港，咁跟住可能要被安排， 佢就要直接翻屋企啦。 翻屋企噶嘛，咁喺呢个途中咁样。 不过重点应该系佢个黑 lace， 佢又 要戴与唔戴中间， 系 系真系哇几通透几嗱，佢呢个真系 透明度高啊， 透 明 问题都冇， 系 啦，因为见到嘅真系。 同埋有人犯罪，我都见到。 系咪好香艳啊？点会唔香艳啊？系咪？ 咁结果嘢嚟？ 结果嘢嚟啊！当然系成架巴士嘅人， 走晒， 连埋车长啊，都需要处理。 利啊。哦、但係我估唔知呢啲咧係咪即係而家嘅車長們咧都有一啲特定嘅工作守則嘅。遇到一啲咁樣嘅情況，究竟要點處理咧？話説呢個涉事嘅巴士咧就係296C 嘅巴士號線嚟嘅，已經有乘客咧就即刻勸咗嗰位嘅大媽就話：喂，你戴住手帶，你要翻轉頭噶啦，你唔應該係咁樣出街，仲要唔係一個有保護。我谂黑色呢丝口罩点样都可以归纳去做，虽然我未见过冇保护性质嘅一个口罩啦，系咪先咁样？ 仲有一个系巴士嗰个新闻，你有冇睇到啊？ 边个啊？ 仲有一单就系公共交通工具咧。 系啊，巴士食榴莲系咪？ 唔系啊，唔系啊，又系啊，我开头以为你讲过添，佢系个大妈搭巴士， 系 咁跟住咧 漏低咗啲嘢嗰个。 唔系啊，因为嫌冷气冻啊。 哦我呢个 冷气冻，我有冇睇啊？究竟你有咩方法？当你严格巴士冷气冻，你又冇得着衫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好吹风出嚟咧？ 佢咪攞个口罩遮住个冷气？ 攞只脚硬住嗰个冷气口。 佢系 Dyson 好多嘅，大家都好有创意，咁都俾佢谂到嘅。虽然硬，我觉得 遮住佢。 唔系 Dyson 咯，都话真系 OK 嘅。Dyson 姐个 friend 嚟嘅， 佢除咗条底底嚟。 嗱，坐巴士每个凳背，而家咧偶然咧都会有啲咧嗰啲招纸啊，嗰啲宣传有咩到？ 系啊，广告。 嗰个大妈咧就即系我都算系咁啊，佢搣咗佢，跟住望望下，哎呀冚住你个死人口啊！佢将个招纸 气口啊， 系啦，塞住个死人冷气口，咁就冇定头啦。哇，唔系佢就有得唞一唞啦。 好有创意， 好有创意啊，系咪先都 OK 啊？ 所以咧，即喺呢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即系冇公德心嘅人咧，都真系唔少噶。 用你个黑色 lace 遮住嗰个口，然后再攞个招纸遮住自己个口罩，哇 ，perfect perfec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向全民派发10,000元现金的计划，今个月21日起接受申请，出年底截止。市民如果透过电子方式以个人户口登记，在月底之前完成手续，最快下个月8日收到钱。至于选择透过书面申请的市民，可以在全港指定的1,000个地点领取申请表。第一批最快下个月20日收到款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估计，涉及的行政费由原来预计的10亿元减少至不超过5亿元。卫生署公布最新的吸烟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使用烟草产品的情况有下降趋势，不过女性烟民的比率就增加0.5%。立法会审议禁止电子烟草案的委员会早前决定终止工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表示遗憾，说吸食电子烟未成为普遍的趋势，当局会继续以现有的条例规管。日本过去一日未有新型肺炎患者死亡，是自3月6日以来首次死亡病例单日零增长。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全国过去一日新增38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当中6宗是输入个案。东京都新增14宗，其中9宗感染途径不明。厚生劳动省公布，全国累计17,202人确诊，916人死亡。南韩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数字比前两日都高于50宗有所回落。防疫部门表示，新增个案中有33宗是本土感染，全部来自首尔地区。当地的小学5年级至初中1年级的学生成为最后一批复课的学生，不过教育部因应部分位于疫情风险较大地区的学生限制回校的学生数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早上仍有雷雨，随后几日炎热，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和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在早上9:55的过去1小时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12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7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3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9.6，跌4.6；汇丰控股40.6，升1毫；盈富基金25.18，升4仙；美团点评153.2，跌5.8；小米集团13.32，升3毫；中国平安82.15，升8毫；阿里巴巴211.8，跌4毫；港交所294.6，升4毫；中芯国际19.98，升2.8。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46，瑞士法郎0.963，加元1.343，人民币7.086，英镑兑美元1.271，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0点，升256点。港金现价报1561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88.23美元，卖出16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台六月心不分， 曾志豪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跑过马拉松噶喎， 一次咋？但系睇咗好多次医生啊。 佢好中意睇书嘅， 梗系啦，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嘛。 佢好有正义感噶，咩都唔怕。 不过怕老婆咧。 Hello， 系咪讲紧我啊？ 你就系你咯，曾志豪。 想了解我多啲，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如果你唔想再俾佢控制，如果你唔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咁你更加要决绝同烟仔讲分手啦。无论系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同身边人嘅健康，系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E 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 有奖问答题，乘客进入港铁车厢要尽量行入边度？ 我识我识，等我答。 超 B， 冲入去霸翻个位坐。 大错特错啊！系要行入车厢中间。我平时点样教你噶？一啲都唔礼让，啲礼物留翻俾听众啦。 吓、啊，留翻俾听众。我咪系你听众咯，李志刚。 各位想玩游戏赢奖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系我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风之book要介绍嗰啲咧，首先要同嗰啲互动区嘅朋友讲声咧。咁由于实在太多人咧，都同我讲话你讲啲咩动作爱情书啦。又叫我讲啲咩制服诱惑啦，系、啦，咁嗰啲就真系我未睇一次啦。如果嗰啲嘅话，系啦， 嗰啲好难去即系表达啦、形容啦，嗬， 系啊， 自己欣赏算系嘛， 系啊，同埋因为今次好散乱啊，大家咧每一本书咧都唔会话好多人俾 like 咧 ，majority 系啦，咁但系有好多书咧都好有趣嘅，咁我觉得咧系有机会可以同大家讲下嘅， 好啊好啊， 咁但我今日讲咗一个咧就系、我觉得咧应该大家都会几有兴趣嘅一个 跟中国那些鬼故小说有关的书籍。 啊、鬼故小说籍、 啊、其实呢我是上个礼拜呢我 Give Me Five。 现在还可以摆在里面的咩？ 嗱，这个就是它特色来我应该告诉你。哦 okay、我上个礼拜去 Give Me Five 呢我不是说我盲中中呢我不记得了 我是要去做什么游戏呢我还想住那一定是讲鬼故啦。但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有这些经历的 touch wood 呢那我就想了、啊、不如呢我找那些中国呢跟他来个大比拼。他成日都是见到那些咩屋村啊搭这有鬼啦。咁我冇呢啲经历呢不如我搵一本呢就係、是、专门讲呢中国嗰啲呢即係荒山野岭啊神怪传说啊咁样嘅即係书呢、哦、就可以里面有啲古仔啊咁我嗰日呢讲咗两个呢咁起码佢哋礼貌上都觉得哇几好喎、啊、咁样。係啦 有做到功课 啦、okay, 有做到功课真係。咁啊 咁另类嘅係啦。 係啦咁我觉得呢其实不妨将呢本书呢都介绍下呢俾我哋即係风骚嘅听众呢 okay, 其实几得意 嘅。 係啦。 有少少古灵精怪东南亚嘅感觉喎。 唔古灵精怪㗎。咁、哦、我哋呢进入气氛开埋啲音乐出嚟先。咦个音乐咁嘅。哦嚟啦嚟啦嚟啦。 公子，公子你好啊！ 唔系唔系，首先咧我要介绍俾你， 应该系以呢个音乐系，如果系公子嘅话，哇咁大雨，等我搵间破庙度先，入到去就有一个就喺度讲啦。 公子你好，我喺度等你。 你系狐狸啊？狐狸狐狸宝莲？ 唔系，跟住我帮你咧，狐狸宝莲，跟住喺度播。哇，姑我唔系。 姑娘 啊, 啊，姑娘啊，系姑娘、啊， 你医生啊，你医生、啊， 帮我探热啊，咁跟住就系咪？姑娘啊，点解你啲手脚咁冰冷嘅？ 哎呀，莫非？ 系啊，小女子已经化为 吓、啊、你咁快咁快咁快就咁快就，我话俾我知你系鬼啊！ 小女子几日几夜都冇食过嘢，所以系有啲 唔使讲咁多啦，等我攞啲柴嚟，等我透着个火。我同你一齐 干柴烈火， 呢个就变咗到爱情动作片啦。 公子真系好人啊！ 嗱，我介绍嗰个书嘅系列咧，其实佢叫《鬼吹灯》系列，好出名。鬼吹灯其实好出名喺大陆，因为点解咧？佢其实系一个咧同盗墓有关嘅小说嚟嘅。咁、你有几出名法咧？譬如我哋咧香港好熟悉嘅朋友啊，陈伟霆咧，佢、当日咧喺内地拍嘅几套电视剧咧爆红咧。都是跟他们那时拍了这个那时他应该是拍《盗墓笔记》的。咁、都是这一因为大概十零年前有十零年前啦内地呢兴起这个网络小说呢咁有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派别呢就是全部都是以盗墓做背景的。但他不是好像我们那些盗墓者罗拉那样、应该说是好像就是说他有很多冒险、即是盗墓者啊或者那个叫做什么盗墓迷城嗰啲 friend 咧，佢就系啦，佢就有呢一种背景，即系话有啲现代嘅人啦，现代科技咧就介入去呢一啲古代嘅盗墓嘅故事里边啦。 跟住咧就咧，外国嗰啲咧就系话啊，又激活咗咧， 系啦系啦， 啲咩法老王啊，又走翻出嚟啊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咁咧嗰阵时就大概十几年之前咧，佢就有呢个系列。咁啊，当中咧我睇得最多，同埋我个人觉得咧，佢影响最大或者好出名嗰个咧，就系、叫。鬼吹灯系列， 鬼吹灯系 啦。咁鬼吹灯系咩意思咧？嗱，先解一解咧，佢嗰个呢三个字嘅意思咧，佢就话咁样嘅。相传咧，盗墓嘅人士咧入到去嗰个墓室里边咧，佢就要做啲即系手续 嘅嘢， 系啦，佢就要做啲手续嘅， 要祭祀下。 系啦，佢会咧喺东南角嗰度咧点一支蜡烛。咁、呢支蜡烛点完之后咧，佢就做嘢，继续去偷嘢啦，去发掘啦。但系如果支蜡烛 突然间 熄灭。佢话你就要马上抌低啲嘢走啦， 因为就系你头先讲嗰三隻字 鬼吹灯，系啦，佢仲讲到咧，即系佢呢个系列诞生嘅时候咧，佢就用呢句嚟吸引咧，佢就话正所谓人点灯鬼吹灯， 我冇听过，都答到嘴， 系啦，咁当然啦，咁呢个就佢就由此咧展开咧佢嗰啲所谓盗墓嘅故事，咁全部都系咧故事背景咧全部都系发生喺现代嘅、哦，一定都系现代嘅，咁就话啊搵到唔知相传啊，佢大江南北去匀晒噶咯，沙漠又去啦，去到四川咧三峡里边咧有一啲悬棺啊，即系咧插喺山崖上面嗰啲棺材咧，佢、全部都可以匀晒噶咯。咁啊，当中就有好多即係历史啦、人民风情啦，当然有啲鬼怪嘅情节都会有啦。但係问得好啦，头先阿祖第一时间就问得嘅咩？鬼怪喎、又话大陆唔得咁样， 咪佢讲咗十几年前啊嘛。 头先佢第一句问题就问呢、這个，可以有啲鬼怪咁样，系啦， 问 得考 问噶，系 哦，是但啦，真系。佢系点样咧？佢呢本书或者呢个系列最大特色咧，就 系妖魔化噶嘛。 佢将所有你觉得好紧张。 即系几乎佢争在未同你讲话走只鬼出嚟啦，咁样咧，佢所有鬼嘅气氛背景凝聚到最紧张嘅高潮之后咧，佢下一页咧就网络小说嚟噶嘛，下一页咧佢就会用一个科学嘅解释话俾你听，点解会咁样？譬如举例， 我明。 头先我讲话 鬼吹灯啫，净系好简单， 冇错， 就是、因为你嗰拣蜡烛啊，今日有风吹咗咪熄咯。 No, 更加科学嘅， 科学好多 道理嘅。 点解？譬如就以鬼吹灯为例呢个现象，佢话点解咧？古老相传系啊，唔紧要啦，好啦。佢话点解古老相传咧系人点灯，鬼吹灯，仲要系讲咧一吹就要走咧咁样。咁咧佢就懸疑咗幾日之後咧，佢第三日嗰個結局咧，佢就話俾你聽，其實好簡單啫。呢個係一個古老嘅智慧，空氣燃燒盡啦。 哦， 你個蠟燭係要靠氧氣嚟燃燒噶嘛？咁你如果仲點得着咧，即係話裏邊有含氧，咁你人可以喺裏邊活動啦。但如果佢突然間係無端端自己熄咧，又唔係俾人吹熄咧，即係話裏邊嘅氧氣咧含量已經降低咗啦。 喂， 好合理喎！ 我覺得最勁係咩地方？将一个鬼怪嘅故事变成咗教育电视， 冇错， 死未？ 好劲嘅，唔系佢 真系好，我觉得。 你知唔知佢最 又 真系好犀利？佢每一次都系咁样咧，你睇到好紧张啦。譬如佢每一页去到最尾，你觉得话咁佢唯一个解释就 系 话有只千年老妖出嚟嘅啫。啊，但佢又兜得翻嘅。 sorry， 佢永远都可以解得到嘅。咁呢个第一个特色啦。 噔噔噔， 系啦， 第二个出嚟啦。 第二个特色咧就系佢半真半假。咩叫半真半假呢？佢里面呢佢创作咗呢几个所谓盗墓嘅门派呢。咁开头呢大家睇嘅时候呢就会觉得係咁、哎、即係等于你作㗎啫。你自己作有啲唔同嘅派别。 峨眉派大战武当嗰啲咁样。 但峨眉同武当起码真㗎嘛。 係 啦，咁可能呢你以为呢就睇緊古惑仔，哦你有呢个红兄，呢、這个红 A， 呢个红 B 咁样呢，应该都系自己作嘅。哦又鼓励唔到。佢其中创作咗呢有一个嘅派别呢，原来唔系作嘅，系历史真有其嘅。 盗墓派， 盗墓仲以为嗱，一讲出嚟咧吓一跳嘅。譬如咧，佢里边个主角咧，佢就话我哋系属于咧叫做摸金教位，摸就即系捉摸个摸啦，系啦，金咧就系金银珠宝个金啦，教咧其实即系校长个校，即系教队啊嘛。位咧就系话即系 位置个位， 唔系位置个位，即系太尉啊。以前话嗰个某个官职咧咁样咧，摸金教位咁样。咁咧，佢一次过作咗几个，又摸金教位啦，又搬山道士啦，又有呢个御岭力士啊，又有呢个法丘将军咧。你就咁听咧，你觉得哇，好似好真咁样啦。咁觉得一系就真，一系就全部作嘅。点知呢个摸金教位咧， 系 跟住咧呢本书红完之后咧，大家就揾咧就话真噶。佢话原来系三国时代曹操， 哦， 佢哋设咗喺军中嘅就有呢个 一个咁样嘅职位， 咁样嘅官职。 但会唔会佢哋嗰个工作嘅性质有啲唔同咧？ 一模一样， 都系一样嘅。 因为原来咧，佢话呢一班人咧就喺曹操嗰个三国时代咧就设立咗，咁但系爱嚟做咩咧？佢真系爱嚟咧盗墓。就我嚟偷嘢。 其实喺远古嘅时候，我八毛咁记都讲过，古时人咧， 佢即刻就可以做权威啊， 系啊。咁喺盗墓里面咧，系啲人喂你嚟做墓，我都估到你嚟偷嘢嘅时候，喺个墓里面咧，整咗好多陷阱，好多机关喺度扇你啲人噶嘛。 即系 有嘅， 老鼠嗰啲老鼠 系啦， 咁 咁 样。 但系佢话佢点解嗰阵时候会由曹操设立呢个摸金教位咧？佢话好合理，因为。佢攞錢啫嘛， 係 佢係要盜墓就裏邊啲金銀珠寶，咁佢打仗啊嘛，佢話我嚟填充佢嗰啲所謂軍事需要咧咁樣，咁所以咧，當大家睇呢個小説嘅時候就發覺，哦，原來佢真 嘅 喎， 都有啲嘢崗位嘅， 係啦，佢真真假假咧，佢就令到你咧更加。如幻似真啊，即系好似我哋以前睇金融咧， 一成真两成假嗰啲。 系啦，以前大家睇金融， 呢啲系令人哋更加容易入 迷噶， 系啊，就是、好似咧，明明因为佢有啲嘢系牵涉到系真相啊，跟住你就会觉得啊，我都乱咗啦，究竟边一个咧先至系真，边系假？好似佢成个世界都成为咗真一样咯。 系啊，嗱，而咧呢一本书咧，佢个作者叫天下霸唱啦，网名嚟噶嘛，佢由网络小说起家噶嘛，咁佢跟住都用翻呢个名。佢后来咧最厉害嘅地方咧，大家就觉得嗱，你幻想力丰富固然系你好叻啦，咁但系佢最劲嘅地方咧就系佢里边有好多咧好丰富嘅民间传说， 系 佢系可以咧即系讲好多唔同嘅一啲山川野志里边咧一啲荒诞嘅故事。 佢大部分咧，因为佢好多读者咧都系老人家咧，佢就话佢讲嗰啲咧，其实真系我哋以前细个听过一啲狐狸啊、妖啊、神啊， 系一啲狐仙嗰啲 friend。 系啦，咁但系咧，佢又将佢咧融会贯通咧个古仔里边咧，就即系写得几好嘅嗱。所以咧，大家睇佢嘅时候咧，就会觉得我就算唔信佢嗰啲盗墓情节咧。听佢讲古仔，好好听嘅，咁所以我今日咧，我就唔系话拣咗佢咧嗰啲盗墓嘅系列，佢后来咧红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佢专门将佢听过嘅中国嗰啲民间传奇嘅故事，就出咗好多本书。譬如我而家手头上咧，谂住一间介绍俾你听嘅故事咧，就系《鬼吹灯之木野鬼事》，佢里边咧就讲到明嘅，佢就话咧，如果冇呢一本书咧，就冇后来嘅《鬼吹灯》，因为里边咧收录咗咧超过100则咧。中国嗰啲神怪嘅传说，有啲咧真真假假咧，佢就捞埋落去佢嘅小说里边。一间翻嚟咧，我精选咗几个佢嘅即系鬼怪故事，咁啊，全部都唔使咧，即系全部出到嚟唔会话哦，原来真系千年老妖，又未必嘅。 系， 总之咧，因为中国嘅志怪咧，佢就会令你觉得匪夷所思啦。但系可能又系真人发生嘅，又可能系自然界诞生出嚟嘅故事咧。一间就同你讲两个故事吓。 星星等着你回，困也不睡。昨天说我讨厌，今天准时赴约，还嘟着嘴。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吧，好不好？说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 在一起吗？好不好？好啊！而家我就同你在一起啦。风之福咧，今日想介绍咧就系个作者叫天下霸唱，佢之前有个系列就叫《鬼吹灯》，咁啊讲盗墓嘅。咁但我今日就介绍佢嘅可以叫做嗰啲 sideline 啊。咁咧佢就喺呢一个盗墓系列里边咧就出咗一啲咧专门将佢嗰啲中国民间传奇故事咧收集嘅书。呢本就叫做《木野鬼事》 嗱。咁木咧就木墙个木，野咧就野外嗰个野。 系啦，咁啊嗱，其中一个古仔咧个名字就叫做造畜。 你去音乐又唔使去到咁大嘅，好跑耳啊，得啲。 嗱，你啊真系信不信由你。不过呢个音乐都系麻麻地，我觉得佢哋冇用。 速啊，系咪畜生嗰个畜啊？ 系啦，嗱，呢个故事就信不信由你啦。咁佢系点讲嘅咧？佢就话咧，即系早年咧喺一啲即系民国之前啊。咁江湖上面有好多卖艺嗰啲朋友嘅，咁你可能成日都见到，哇！有阵时喺天桥咧，佢哋以前即系北京有天桥呢个地方啦，又带人哋可能系带只马骝出嚟啊，又或者咧可能系表演咧，即系最老套嗰啲咩心口碎大石嗰啲啦，江湖卖艺嗰啲， 吞剑嗰啲，吞剑 嗰啲有好多噶嘛。好啦，咁咧佢就话啦，啊有一次咧有一个嘅即系袁太爷咁啊，民国前后咧，仲有呢啲咁嘅朝廷命官喺度啦。佢就话咧，个袁太爷咧行到去咧嗰个即系市集附近嘅时候咧，咁啊本来就举住嗰啲回正啊、回避啊、肃正嗰啲牌喺度噶嘛，我突然间咧就有一只狗黑狗啦跳咗出嚟喺个马路中间嗰个大街中间度咧拦住咗，仍话好狗唔拦路，佢又偏偏拦住咗条路，咁啲牙差咧无论点赶到咧，只狗咧佢就系瞓咗喺个地下中间咧，点都唔喐噶啦。又唔喐， 又唔俾你过， 又唔俾你过啦。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喺人群里边，啲人喺度望住咧，就话：喂，呢只狗做咩啊？咁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咧，男人咧，披头散发，哇，乱晒龙咧，拎住碌木棍咧，就冲出嚟就话：仲走啊啦，仲走啊啦，我打死你咁样。系啦，咁啊就追咗出嚟。咁啊，袁太爷咧就听到实在太嘈啦个桥，佢就走出嚟咧，佢就望啦， 望下发生咩事。 系啦，咩事咧？ 点解仲唔行得？ 喺呢个时候咧，佢一冲出嚟咧，哦，只狗啊神奇喎，佢就即刻咧黐住袁太爷，然后咧两只所谓嘅前手咧就好似钳住佢。咁阿祖都好有印象啦，啲狗点样钳住你咧？佢就唔放啦。咁跟住咧，无论系嗰个牙差啦， 即系求紧情咁样，帮我帮我。 系啦，无论系个牙差定系咧嗰个所谓嘅主人啊，拎住碌木棍嗰个咧，点样拉点样打咧？佢钳实就唔放噶啦，咁样 你食货咯，即系话咧，好似好有灵性咁啊！呢一只狗，嗱，知道阿袁太爷一定会保护住佢嘅，啊，就算你个恶霸攞住几大支棍都好啦，我唔惊嘅。 好啦，咁然后咧，个袁太爷咧，佢又好好奇啦，佢话冇见过有只狗系咁样噶，于是乎咧，佢就话：，哎，唔好讲咁多， 我收你做契仔。 唔系，连人带狗带翻公堂度审，因为嗱，你冲撞咗我知府堂桥，罚唔到只狗，起码都要罚个主人啦。就问佢咩事，咁啊，带咗佢翻去啦。好啦。咁然后呢上到大堂嗰度公堂嗰度啦，咁拎住碌木棍嗰个男人呢，佢就话我呢係江湖卖艺嘅，咁呢我就训练緊呢一隻黑狗，咁你都知啦，太爷我都係叫佢练啲把戏嘅啫，所谓耍好戏即係耍猴戏，咁呢隻狗都要同我表演㗎，咁一个唔小心就走得咗，係我唔好，对唔住，係啦，我会即係带返佢返去㗎啦，咁所有牙差隔篱都觉得好合理啦，咁隻狗点解会走呢？俾你打仲走咩？咁但呢啲嘢都唔关太爷事㗎，谂住就判完就算啦。嗱，跟住就詭異嘅情節出現啦。佢一講完話，你俾我拎翻只狗啦，我要捉佢翻去啦。 係 嗰只狗咧，本來就喺一邊嘅，佢就突然間講嘢。 點啊？ 唔係你 嗱，但係你要記住，你要記住，唔 係 鬼故嚟 嘅 喎。 而佢最後尾係會解釋得到嘅，你話 嗱，我亦都講到明，信不信由你喎。因為佢講話呢個真係佢自己聽翻嚟嘅民間傳說嚟嘅，只狗點解會講嘢？ 係啊。 只狗讲嘢，仲要讲咩咧？佢系佢嗱，跟住落嚟，你估唔估啊？唔估我直接嚟噶咯。 佢 点解会讲嘢咧？ 佢只狗讲嘢， 袁太爷。头先我捉住你只手，其实我有嘢想同你讲嘅。我系你阿爸，我轮回而家做狗，你唔系唔够我。 可能讲咁多嘅，佢讲嘢可能即系话讲一个音， 唔系。佢真係讲人话。 讲人话。 嗱好啦，如果你觉得第一句你觉得匪夷所思啦，第二句。 哦、 我唔系狗，我系人。 係佢咁讲。 係。 我冇好你啊，佢讲人话喇系咪。 点解 我唔系。 嗱又 佢 点解佢唔系狗系一个人呢？但佢明明系隻狗嚟㗎喎。 佢、有解说到。 佢有解释嘅。嗱我又要讲多次啦。 佢又唔系。 最尾唔 系 鬼 故 喎。你如果你话喂大佬你敲天犬转世咁你讲晒啦。嗱又唔系喎。又唔系鬼故喎。係啦。 係啊。 咁究竟咩事 呢？咁但佢又真系一隻狗嚟㗎喎。 咁究竟发生咩事呢？估唔估下？ 我唔估。你嚟开估，我想知。 唔系我系咯，谂唔到。 你 好啦，嗱。 系咪有人喺度扮噶？ 你用个扮系啱噶， 即其实只狗系人扮狗啊？ 唔系，应该系咁讲，应该有人扮狗啊！即嗰只狗就一定系咧，何所话新鲜嘅狗，一只系狗，活生生嘅狗。但有人从中扮嗰只狗喺度讲嘢， 冇边个人咯、 啊？我唔知道啊，即可能有帮人幫， 佢真系嗰个人嚟噶。 哦，其实。 你頭先話嗰個係一個表演，街頭表演啊嘛。其實嗰隻本身係一隻狗嚟嘅，真係。只不過有好似變臉咁樣咧，我做多把聲。嗱，你睇下我呢個街頭表演幾犀利，狗都好似識講嘢咁啊。 應該唔係嘅，應該唔係嘅。 嗱，記唔記得我呢個古仔叫咩名字？ 咩啊？ 叫做造畜喎。 係啊， 造即係製造嘅造。 我真係扮狗啊！ 好啦，咁嗱， 即系猪扮人嗰啲， 咁跟住落嚟咧，就系佢个故事嘅重点咯。 哦 ，OK， 咁即系 信不信由你咯。 其实嗰个本来系一个人嚟嘅，但由细到大咧就话俾佢知你系狗，你系狗，你系狗咁样。 头先桂花田啱咗第一句，细蚊仔， 系啊，系一个好细嘅细蚊仔先扮到只狗啫。有时啲狗大过好大过只小朋友噶嘛。 系。 咁所以佢因为佢喺俾人打。咁所以佢先可以有个动作系揽住嗰个原太爷， 即系其实从来都唔系一只狗嚟。 咁但系点解会系睇到系狗咧？嗱，好啦，咁就要开股啦， 咁 就要开股啦。嗱，讲明讲到第四次啦，信不信由你啊。佢话咧个黑狗就讲咗自己的经历出嚟。佢话咧我系由细就俾人哋拐走咗嘅街童， 系 细路仔啦。咁咧，然后当呢个细路仔几岁嘅时候咧，就俾人哋咧卖咗去呢啲江湖艺人手上。咁呢啲江湖艺人咧买咗佢之后有咩用咧？ 哦，就唔会俾饱饭 佢食。佢就咧首先就将一只黑狗咧就劏咗佢。嗱，咁啊呢个情节所限啦，爱护动物嘅朋友唔好咁介意啦。劏咗呢只黑狗， 跟住拆佢啲皮咧，俾佢黐只手。 成张皮咧就剥落嚟，然后咧佢就话啦，因为咧当咧你仲系所谓即系连皮带血嘅时候咧，嗱讲一次就算啦。佢话热辣辣咧，佢就即刻将佢笠上细路仔嘅身上面。 系， 咁佢话咧嗰一刻咧就会紧密黐实咗，因为啲血咧就会黐实，佢又剥唔到噶咯。佢话时间耐咗咧，人同埋呢个狗皮咧就会连住咗，咁亦都因为咧佢俾嗰个狗皮掹住咗咧。佢根本就唔会发育成长到，咁咧佢个骨架咧就永远都系咁细，但系呢个永远咧亦都唔系永远噶，因为咧其实咁样嘅生活环境咧，佢顶笼两三年咧呢、這个人仔咧都会冇噶啦。咁、 哦、 但系咧因为佢喺乱世里边咧，其实人命就唔值钱嘅、 嗯， 拐你翻嚟再买咧，可能仲平过买只狗再训练佢，仲要你训练只狗咧，佢做唔到咁多动作、啊。佢、 嗯、 于是乎咧就话啦。将佢爱嚟咧就即系训练成为狗就可以周围去卖艺。佢话民间咧就将呢种技法就叫做 造畜啦。 咁啲人唔知咧就以为妖术，就以为话咧人变咗狗啦咁样。 系 好啦，呢、這个就是其中一个古仔。嗱、哎，真系信不信由你。你话佢究竟系将个鬼故用科学嘅方法解释，定、系原来真系曾经有过呢个民间嘅传说咧？ 我觉得佢好犀利，即系可以嗰度以假乱真，真真假假，你都分唔开。 系啊，有机会再同你讲下吓，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